联储局又话准备好根据经济状况调整买债步伐。联储局主席鲍威尔承认，开始缩减买债的时间较六个月前的估计更加早同更加快，原因是政策要适应现实。原因是政策要適應現實的情況，亦都因為通脹較高。他重申縮減買債的決定並非任何利率政策的直接信號，重申在加息方面會保持耐心。聯儲局公開市場委員會維持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在零至到 0.25 厘不變，符合市場預期。天气方面，一股和缓至清劲的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相当温暖，早晚亦都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至中期早晚清凉。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78点，升153点，总成交金额30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3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81点，升1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9.6升10.8，美团284.6升7.6，比亚迪股份305.6升12.8，阿里巴巴164.3升3.7，保利协鑫能源2.91升1.8，友邦保险85.75跌3毫，安达体育123.8升1.6，盈富基金25.3升1.6，李宁89.25升1.95，齐鲁高速2.4升4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3，英镑10.642，瑞士法郎8.532，澳元5.802，加元6.277，新西兰元5.574，欧元9.031。每百日元对港元6.8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191。日经平均指数报29,755点，升234点。港金现价报16,480元，跌7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76.41美元，卖出1,777.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宏天广场对出快线，咁而家车龙排到去丽晶花园呀。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宏天广场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常怡道桥底。在新界平下路去翻天水围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东头村道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粉岭落叶路安乐村大埔，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宏天广场快线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啊。咁虽然係啱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㗎，都係排到去丽晶花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比其他司机更容易喺意外中受伤，所以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同埋礼让喺马路上面行驶緊嘅单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国剧八三零强势呈现乔家的儿女。 已经成家立室的乔一成谂住翻屋企探下细佬妹，先发现冇人知道乔四美去咗边。一问之下，原来佢同工作单位请咗婚假，而且仲一个人向边境出发添。 国剧八三零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佩龙。祝 Radio 2 四十岁，人人健康，岁岁平安。 四十不惑，康庄大道，我是曾洁莹。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汇四方，十分精彩。四十岁 ，Happy Birthday！ 我是岑亮。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刘佩龙、岑亮、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上年讲明年见，终于都等到了。 最平凡的我，独唱不普通的歌，未过的东西很多，最怕要再正常的过。其实要自怪受魔，我是怕我会有错，用我的固执行崎岖散播，怕平凡的。 歌手 Anton 未完全康复啦，但同乐队都有共识，希望将呢一年嘅感受同埋得着分享，用音乐为佢哋自己同埋乐迷打气，希望每个平凡人都可以活出佢人生精彩之处。左边个 One Promise 填词林若玲，监制 Joey Ta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乐队 One Promise 平凡人的自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是快活啊？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咪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松快活人。 早晨，早晨，开始风骚快活人啦！做呢个节目咧，最大嘅得着咧就系我开心，你又开心，见你嘅开心，我更加开心。 你快乐，我更快乐。 冇错，我系梁继昌， 我系大 Pat， 慈云山金教子。 冇錯，真係唔好意思。琴日咧，大家工作期間咧，搭車期間咧，我哋咧三個傻佬傻婆咧，令到大家咧就係笑到咧，俾人哋以為你係傻佬傻婆。 冇錯，影響市容， 影響市容 啊，係啊， 冇錯。 有啲俾人拉咗啦，應該 係。 所以大家以後咧 放翻 聽我哋嘅節目，最好就呢啲試坑聽啦。咁啊，冇人知啦，係咪先？ 我都係咁話。其實我哋試過噶啦，我哋有前科噶。 系啊， 你以前都试过， 经常人哋又笑又喊， 俾人哋投 诉，冇错，好耐以前 啲剧搞笑， 系啊，但有时候好惨， 做紧嘢，系啦，诶，做好惨嗰次，好似系听讲你知道系嘛？ 我知道， 钟教授， 话 你都系听下， 话有个朋友佢喊到咧，呢个 翻紧工嘅 office 嗰个台底嗰度喺度喊喊喊，跟住咧喊完 呢个台底啊， 呢个台底啊，系啊，俾人知道啊， 因为我哋。我哋以前有烏仔叫我唔啲故事嘅，而家叫片段人間都係嗰啲啦，都係講過嘅啦。 係啊，咁個女士咧喊到咁上下咧，爬翻出嚟嘅時候咧，佢老細原來企喺度，你冇事啊嘛，因為你見到啲女仔喊咧好大件事， 仲要匿埋喊， 係啦， 匿埋喊，仲喺台底喊， 台底喊啊， 一定有啲嘢。 爬翻出嚟，跟住個老細問佢：你係咪壓力好大？ 我加你人工。 乘追擊啦，一定係 個女仔，因為 答咧， 佢唔知點答，就唯有飆出去廁所就繼續喊， 跟住就俾人加人工 我另外有一個，我記得一個聽眾咧，聽完個故仔，佢話要走入廁所喊一陣，先可以再出嚟做嘢。咁、我哋唔係成日想你喊嘅，不過想個人生就係咁，有快樂，有悲傷，係咪？有好事，可能有時有啲唔開心嘅事情。 冇錯， 就係咁咯。 同我哋一 齊 同喜同悲咯， 冇錯啦。 我哋係同每一位嘅聽眾係同步嘅嗰、那個感覺。不過其實我哋都可以分享一下嗬。有時咧，即係我唔知道大佬會唔會咁樣啦。有時我哋做完一啲開心嘅又好，唔開心嘅又好，你唔知點解係有一段時間咧係要平復自己嘅心情嘅。所以就我都有問啊，小強，我話喂，琴日你有冇翻去聽咧？咁跟住佢話我唔敢聽， 唔敢聽。 個原因係驚太興奮， 我驚太興奮，即係好似細路仔咧，聽日去旅行咧，我驚今晚瞓唔著。 秋季旅行啊嘛， 係啊，我試過咧，即係眯埋眼，突然間都笑出聲嘅，即係然後隔離嗰個。你冇事啊嘛！ 有時傷心嗰啲劇都會㗎，你唔會㗎，平復唔到，我唔敢翻屋企㗎。 同埋 一路行個圈。 第二次聽嘅時候咧，你會再聽翻頭先個 mixing 啦，即係我自己啫嚇。譬如到底呢位好唔好咧？用呢只歌好唔好？我會再咁技術上再檢討一下。 但係有時你會聽到就有啲位真係入得好啊，或者啲歌嘅時候去得好嘅話，你會 yes。 同埋聽得仔細啲 嘅。係，梗係啦。 琴日係邊個失控先㗎？ 你話，梗係佢啦。 嗱，我再。提出啦！ 你而家咪你而家咪警告我哋？ 唔系，我提示，温啲提示，我讲到明。我 你睇紧到佢揸住把铰剪， 我惊 佢。你讲嘢你小心啲。 我唔惊佢，我讲到明。 佢癫咗阵，自己都惊嘅。 我话呢一个系一个。 剪下我前面啲音先。 你剪我 自己嘅音，唔剪得个音嘅。 点解唔剪得？我自己嗰个音，我又唔系剪你个音。 佢都冇音。 我前面冇晒， 佢系河童头啊！ 系啊， 系 啊！你琴日讲，即系嗱，琴日点解我哋有少少失控咧？因为好多系爆肚嘅，咁爆肚咧就大， 系你啫，咁我几唔高兴啊！ 爆肚咧系会， 明明都系叫大 pat 嘅我， 剧本冇嘅，我爆嘅，对唔住，好多都系我爆，河童都我爆， 你冇同人哋名编剧 咁，所以 我讲到明系笑中有泪， 系 一个发人心醒警世嘅故事。 我竟然衰嘅，开头嗰时叫我哋正经做，点正经做？ 点知我哋一加咗对白咧，自己都控制唔到，所以 笑就衰啦， 失控 衰咗啦。所以琴日真系唔好意思，我哋好唔 professional。 系啊，其实我哋系 好 唔专业嘅。 系 ，sorry 大家对唔住。 我觉得好笑就得啦，大家开心系啊。 好， 因为有云话。哇！唔好成日喊啦，唔好成日喊啦。咁我覺得久唔久又笑，咁幾好啊。 應該係咁樣啦，係 啊。尋日真係好好玩。感謝兩位。 係咪會有下集或者續集？ 有下集嚟㗎， 定係會一個長篇連續？ 唔 會，唔 好 啩？ 係啊，兩集夠啦。 好辛苦喎，咁樣。我變得愛回家。 咁同埋咧，其實好多朋友咧就定期聽住啦，定期同我哋有回響啦，即係有互動啦，甚至寫劇本啦。咁啊，發發今朝阿發發，你知唔知你累到阿 Sarah 未做節目都流咗幾滴？慈母泪啊， 唔止几滴咯， 流咗几滴鳄鱼泪。 因为佢睇到你为我哋做咗一个Facebook 啦，咁样咁同埋咧就系影咗你妈妈，听到我哋为佢点唱嗰种笑容咧，咁啊 Sarah 好感动啊，所以今朝 睇到老人家嗰啲开心样咧，真 系 会好温馨。 同埋我觉得发发即系做呢一件事系咪咧？好。冇事，咁咧佢就话，因为希望可以留低佢同埋我哋嘅节目嘅一个回忆，等第时大个咗嘅时候嘅话，佢再睇，唔系大个，佢而家都好大个，即系迟啲再年纪大啲嘅时候，系啦，佢睇翻嘅话会觉得一个，即系我觉得若果佢有一个咁嘅心，我会觉得有一位嘅听众能够咁样有我哋嘅心咧，我觉得好难得咯。同埋佢亦都俾咗一个机会，我哋可以去即系点唱。首先我哋又缘起系因为佢打电话嚟星期五点唱啊嘛，咁啊认识咗呢个咁嘅，佢就应承我哋嘅朋友，咁你唔觉得嘅啫？即系人与人之间嘅缘分，其实真系好奇妙。 系啊， 咁呢啲就系最好嘅安排咩？即系我见到呢就好多呢啲咁嘅嘢涌埋嚟嘅话咧，就会崩题咯。 阿发发咧，将呢一个 account 咧，即系话纪念住我哋一切，会唔会佢觉得我哋唔系摆得好耐 咧？ 大家咁话啦， 所以要记住啦。人生嘅幸福不是必然的。今日早上欢迎你，我哋有 Jenny Sim 啊，送俾你。假如 真的要说分手，请求把我愉快记忆都洗去，才能免我一生也在默 默痛苦。假如真的要我跟你分别，请求不要让我知道。假如干了泪水中的双眼，可否不再剩下我不顾，只求再度寻获你曾在心头留低的爱，跟那情深的维护。请容我在期望有日在将来能让你会明白我仍在痛苦。假如不许我再跟你生活，世上不必存着有我。假如天意让我此生得不到你，不必需要有天意。 廿六度气温，唔想你收到76%。我哋有呢个版本属于 Danny Simon 夏兆星嘅《假如》。今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好温暖咯，28度，吹和缓嘅东风，初时令个风势清劲。未来数天都系温暖，早晚两阵雨，星期日会增强嘅北风咯，气温会下降。下个礼拜会早晚清凉，所以请保重身体。听紧香港电台 Radio 2，风骚风骚嘅快活人，一齐弹弹钢琴先。今日嘅环节非常之多嘅吓，有爱好系列啦，有呢个风骚食堂，仲有职安剧，所以千祈唔好放过呢个收听嘅机会啦。 只求再度寻获你曾在心头燃烧的爱，跟那情深的维护。期望有日在将来能让你会明白我仍在痛苦。假如不许我再跟你生活，世上不必存着有我。假如天意让我此生得不到你，需要有天意。假如天意让我此生得不到你，不必需要有天意。 每一天咧，大家生活之中咧有自己嘅取态啦，有自己嘅生活方式啦。咁啊，虽然咧就话大家有大家自由，不过有时你见到啲比较奇怪啲或者同常人唔同嘅咧，你都会觉得得唔得噶，或者点解要咁咧？咁样讨论区上面睇到外国有个大只仔啊吓，哇！呢、這个大只佬咧好犀利啊，佢嘅名叫做 Brian Johnson 啊，美国嚟嘅。过去嘅20年啊，佢唔系净系一日半日嘅，譬如有啲人咧做168咧做几日就唔记得咗咩叫168啊咁样咁啊吓。 边个？ 你讲咩？ 我唔记得边个。 168蚊啊？系 啊。咩嚟嘅呢？ 唔出声，点解有啲人 咁咧？呢个 Brian Johnson 咧，佢20年啊，紧守佢祖传嘅信念，包括咧 祖传 系啊，即系佢可能佢阿爷啊，传俾佢阿爸阿爸，传俾佢啦，即系佢咁讲啦吓。喺饮食啦、运动啦，同埋即系每一日嘅循环作息，都系有另外一种嘅模式嘅。第一最重要嘅模式，佢就系回归。佢话佢觉得咧，要回归人类以前嘅生活方式， 如无饮血，食气时代， 冇错啦吓。 哇，好正喎，咁 自然食。 即系 Flintstone 咁样咯， 食生嘅动物肝脏 唔得唔得， 唔好话肝脏啊，其实生嘅动物嘅肉咧，我都唔系咁能够接受。你得唔得噶？你 我得 啊，牛肉。 牛肉塔塔嗰啲系咪？ 你食塔塔噶？ 食噶， 我塔塔都唔食。 我超中意噶，有一段时间。 其实塔塔你惊唔惊？ 塔塔惊噶，塔塔塔都 烧滚我，挨唔快啊！食啦食啦食啦！ 哎呀，韩国有啲都系噶。 你食唔食塔塔？你知塔塔识啦， 食 知啊。 因为嗰阵时咧，如果你记得咧，广武下边有间西餐厅嘅，成日喺嗰间嘢食噶嘛。咁我次次咧见到佢喺度整嘅时候咧，佢原则上我都好似免治牛肉咁搭嚟搭去捞啲生蛋啊， 系啊，仲要系生蛋， 蛋又生，牛肉又生，咁跟住捞一轮，渗啲胡椒粉啊，渗啲调味嘢，咁就怼埋你一劈肉，咁就怼落口。 系啊，如无饮血咯。 其实我觉得都几 好 唔好食咧，想好唔好食？我想问翻。 我就会觉得嗰个口感咧，其实我而家就麻麻地嘅。你唔觉得就系佢个搭完之后一劈嘢，有少少好似有啲口水。 我又唔 将啲嘢捞埋咁， 我真系纯粹因为佢系生肉，我有啲惊啫。 生肉梗系惊啦，仲要生鸡蛋。 咁点解你食咧？ 因为中意佢个味道咯。你会觉得佢就系你食到佢就系嗰啲肉嘅新鲜嘅味咯，牛肉新鲜味咯。 哦 okay、 你出下声啊！你做咩唔出声啫？ 系啦，赵云生咁教子， 系啊，赵云生咁教子， 你咁咪休息啊？ 咪咯，做咩？独自去卡罗娜，借住我监管。你有冇食噶？有食嘅，咁你中唔中意？ 生鸡肉我都中意食嘅。 中意 食嗰啲啊，日本嗰啲啊，即系你好好食，我真系觉得好好食， 唔敢食。 系啦，生鸡肉我真系唔敢。 入咗老啦个观念嗬，即系阿妈自细话鸡肉唔可以生食，所以我就去到边度我都用翻呢个谂法。 有时你 因为日本而食， 系啊，蒸鸡咪有啲人话，即系如果你蒸得太熟嘅话会咸嘅，嗰啲我都唔得噶， 嗰啲你都唔得， 唔得。 但其实嗰啲熟咗七成噶咯。 我知啊，但系我觉得反而嗰啲唔得啊，我宁愿好似柴皮咁啊，我知啊， 你宁愿食柴皮， 系啊，刺自己。 嗱，我话俾你听，生鸡肉我中意食，但系咧，如果你话白切鸡咧，又整到佢半生熟嗰啲咧，我就觉得好。 有咩分别？有咩分别？ 有啊， 生鸡肉你反为食， 系啊，嗱，生嘅摆明就系生嘅，即系好似鱼生咁。如果你灼啲鱼。你要半生不熟咁樣好不得嘅，即係個唔得嘅。 即係究竟點咧？你想佢係 啊？好尷尬，你想我生嚼你啊？定抑或點咧？咁咯。 其實魚都係嘅，好多人講過，咪有啲生滾魚片粥嘅，亦都係話嗰啲唔好嘅，因為你其實咧生嘅魚片倒啲滾熱嘅粥落去咧，其實嗰一下咧其實未殺到啲菌， 係㗎。 同埋好多佢用嗰啲魚咧係有嘅，即 係有啲 淡水魚啦，我唔話佢一定有事啦，即係總之係機會機會比較高咁樣。 問你自己咪知咯，係 啊， 我是潮汕賣魚佬，黃積光，點啊大劇，仲有毒啊你哋， 大家咁話啦，係咪先？我哋俾人哋起咗個花名，唔用咪係咪？即係紅酒江湖係咪？邊有花名啊？ 不過咧，我試過有一次咧，係一啲日本嘅料理店啦，佢突然之間有一味咧叫生馬肉喎，咁當時我就有少少掙扎，嗱馬肉我未食過啦，咪想試下，但係生嘅馬肉。即係個感覺係怪怪地，咁所以我都有叫嘅， 好唔好食啊？ 其實真係為咗新鮮感嘅啫，我唔稱得上好食，我唔可以稱得上好食。就咁好似 就 咁食咯， 飲啲汁， 好似魚生咁飲啲醬，就咁成塊生肉咁巴啦。 我以為你用馬肉咧，好可能我哋啊 shabu shabu 啊或者咩啊咁樣， 真係生食， 唔好食嘅。 你想唔想試下？ 諗都諗到啦，馬肉，咦，咪係咯？呢啲你咪馬肉咯，係咪？ 你嗱，我左手就系马肉，右手系乌龟肉。 你以为你系蟹啊？有两只唔同嘅角啊！咁啊，冇嘅，我觉得唔好食嘅马肉应该。 我感觉上都系唔好， 系啊， 即系鸡肉，因为成日 惯啊 嘛， 你知系咩嚟 啊？系啊，即系你话驢仔肉嗰啲，我觉得好。 边有驢仔肉食啊？ 有驢仔 肉，国内 系啊系啊系啊，嗰啲我真系接受唔到。 试呢啲其实都系真系出于好奇嘅啫， 系 啊 系嘛？不过有一排香港食呢个鸵鸟好多。记唔记得？ 记得，红色嘅嘛啲肉，系啊， 兔肉 又 话 又 话低 兔肉，我唔敢食， 系嘛？兔肉都有啊。兔肉其实佢有啲佢系野味嗰啲，可能法国菜咧系嗰啲食兔仔啊，食嗰啲唔知咩，我唔识读啊，嗰个咩雌鸡啊，即系嗰啲咁样嘅嘢咁。 雌鸡 系啊，我呢排成日讲错嘢，我惊自己唔识写，我识写个字，我唔识读啊，好细只咁嘅春鸡咁样嘅嘢嚟嘅，系野味嚟啊，你中意食呢啲嘢噶嘛？ 我都唔得， 我唔得噶。咁你哋有冇试过就系追求即系身材健美啊？咁譬如可能我就系即系， 好似呢个大只佬咁样吓， 似乎大佬系有。 我以前试过咧，有一段时间咧。近咗一個朋友，嗰、那個朋友真係好瘋狂，佢好中意健身啦。第一，佢除咗健身之外咧，又覺得要大啦，因為你要谷大啲肌肉咧，肌肉 即係肌肉， 肌肉，咁所以咧佢做咗好多咩蛋白啊？睇嗰時 Rocky 咧，咪幾隻生雞蛋， 即係 嗰個年代啊，咩朝頭早飲四隻生雞蛋啊，撈啲粉啊，大隻粉啊，牛奶啊，咁你諗下，哇，加仲有加隻香蕉啊， 哇， 嗰杯嘢直情好似泥漿咁嘅，你明唔明啊？比 music 更結。 咁佢係真係嚟咗， 一日飲一杯，跟住再加埋每日兩次嘅健身， 結果佢點啊？ 翻工前操一次，放工再操一次。 哇！咁係咪真係好大隻啊？係 啊， 比佢之前大隻咗。 佢而家點啊？ 嚇！ 佢而家喺邊 啊？ 係 啊，你幫我問下佢。 係啊，我反而關心佢而家嘅狀況。 我記得咧有 高膽固醇， 有一種大隻粉咧，咁佢係一個練健身，美國練健身嘅人佢出嘅，咁嗰張相就好就係好大隻咁。 高蛋白粉啊！ 高蛋白粉， 我知邊個？ 你知邊只？ 我知邊個？ 甜嘅係好飲嘅。如果你唔好搞到咁奇怪怪，又香蕉又雞蛋咧，係其實好飲嘅。 係嘅， 係咯， 係啊！我都試過有一排咧，就因為要減肥，咁佢就亦都係呢啲類似係高蛋白嘅嘢，但係當然係低脂。啊，冇糖啊，咁样声称系咁样啦。但系饮落去嘅话咧，好奇怪啊！嗰只味系，系假甜嚟嘅。你知唔知？知咩叫假甜？ 人造 甜， 人造甜嚟嘅。咁我觉得哇，好唔得啊！咁跟住我就觉得算啦，肥就肥啦，我宁愿 我都系咁 话， 健康紧要啲，真系健康紧要啲。我试过就最疯狂就系倒啲生鸡蛋落嗰杯水度，自己饮。 点解要 咁？滚水蛋啫嘛， 因为玩健身， 唔系玩 健身， 我玩 边卡啦？ 你彭健身啊？ 你健身，唔该你俾个大嘅机会 我嘢啦，我收口拉拉你嘅。 你健身， 你讲出嚟啊！你讲一次，等自己信唔信先啦、 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政府公布为合资格的特定组别人士免费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当中包括免疫力弱人士。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说，由于他们免疫力弱，打头两剂疫苗未必起到抗体，所以有需要在接种第二剂至少四星期之后打第三针。刘家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人士假如例如是癌症病患者或者需要洗血人士，会经常回到去医管局医院接受治疗。他们可以向医生领取证明书，在打完第二针的四星期之后就可以打第三针。营运将军澳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的康健国际医疗集团营运总监梁国玲在同一个节目说，现在他营运的中心每日只是接种几百针，而政府当初希望中心可以每日接种到3000针，所以如果接种人数增加，他们亦都可以应付。政府公布为合资格的特定组别人士免费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相关人士可以自由选择接种科兴或者伏必泰疫苗，当局会密切监察疫苗的使用量，同埋是不是有需要再采购，市民不用担心本港是不是有足够疫苗。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本港现在情况较稳定，但仍然有风险，重申市民要保护自己就要接种疫苗。当局话，21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会营运到12月底，稍后会公布明年1月的安排，相信会减少中心数目到单位数。陈肇始话，即使接种中心数目会减少，但仍然有提供其他的接种服务，包括落区为市民接种，市民不用担心找不到地方打针。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政府可以主动出击，包括主动联络60岁或以上已经接种两剂疫苗的人士，呼吁他们打第三针。至于相关人士在打第三针的时候应该选择哪一种的疫苗，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无论是科兴定是伏必泰疫苗都很安全，如果有市民第三针照样选择科兴疫苗，应该尊重他们的决定，而第三针打科兴疫苗亦都有加强保障的效果。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0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87宗是本土病例，黑龙江占45宗，其中黑河市有44宗，哈尔滨市1宗，河北有23宗，其中石家庄市20宗。 宁夏、江苏、河南、内蒙古、四川、甘肃、山东、重庆和青海都有确诊个案，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内地至今有97,527人确诊，4,636名患者死亡，超过91,800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相当温暖，早晚亦都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至中期早晚清凉。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96点，升172点，总成交金额42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35点，升16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79.2升10.2，美团285.2升8.2，比亚迪股份310.2升17.4，阿里巴巴164.9升4.3，盈富基金25.34升1.8，李宁91.2升3.9，保利协鑫能源2.87升1.4，友邦保险85.85跌2毫。安达体育124.7升2.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3，日元114.19，瑞士法郎0.912，加元1.24，人民币6.396，英镑对美元1.368，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4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9,792点，升271点。港金现价报16,480元，跌7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76.66美元，卖出1,777.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东隧啦。东隧港岛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的快线咧，头先曾经有坏车阻路噶，咁坏车已经拖走咗，而家主要系近住隧道入口嗰段咧比较多车。东隧港岛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的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一带咧仲系比较多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还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近着顺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常宜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着定富街这一段都是车多，排到去牛头角下村。新界方面，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安丽街一段挤塞，龙尾安心街；西沙路去马鞍山近住斜下呢一段咧都系挤塞，排到去大洞村；粉锦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安普村一带都系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粉岭落叶路安乐村去大埔、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和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桥面方向粉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小白白元浩， 乜嘢事啊？芭比林慧， 你觉得而家系乜嘢季节咧？ 睇下乜嘢时间咯、 啊。有咩分别啊？ 朝早系冬天，晏昼变翻夏天咯、 啊。吓、啊？ 无论朝早定晏昼，带多件衫喺身边啦。 系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生活有好多唔同嘅取態啦，咁頭先講咗食嘢方面啦，咁啊嚇飲衣食住行，不如講下住啦。咁、英國咧就有一家人咧，咁原來咧就住喺倫敦一啲鬧市裏邊、好似我哋好多香港人咁啦，租咗個 apartment， 咁佢話用佢當時嘅租金咧就大約港幣12,500蚊。如果香港嚟講12,500蚊，雖然唔算話好平，但係咧。又唔算话好贵，即系如果而家一般租到系 三四百尺咯， 咁细咁少啫咩？ 系啊， 六百尺嗰啲租唔租到啊？ 市区 一万二千，一万二千几蚊。 市区唔得，睇下你边个市区。 系啊， 系啊， 睇咩区啊嘛？ 睇咩 啊？ 但佢已经觉得好贵咯噃， 咁贵啦。 系啦，即系阿 David 啊，呢个叫 David 啦。 即系喺美喺英国， 英国嘅 David， 佢就觉得贵啦，12,500蚊一个月。咁后来咧，佢就觉得长痛不如短痛啦，咁於是咧佢就買咗一間咧屋，但係呢間屋咧就唔係普通嘅屋啊， 流動 嘅，佢係用木頭組成嘅帶，佢、形容啊帶輪輪車輪嘅輪啊，帶輪小屋，即係有轆嘅，呢間屋係有邊下邊有轆，但係就算有轆咧，我估。都唔係咁容易可以拖得動啫， 係啦， 唔係得，而家有好多嗰啲叫做露營車，露營車嚟嘅基本上係啊。只不過係因為 佢 露營車， 佢係兩層嘅喎， 得冇問題 嘅。O K， 係 啊， 佢係複式嘅，係啦。不過咧個二樓咧，所謂複式嘅二樓咧，好矮嘅啫，得123cm。 明啊，咁你攝埋去瞓㗎啫嘛。 瞓啫嘛，係啦。 係啦， 上層 佢話呢個阿 David 咧，即係個屋主咧，甚至企唔到個身嘅，因為太矮啦上面嗰層。咁同埋咧，佢有一樣好唔方便嘅喎，嚇就係話咧 廁所。 系啊，呢啲咁叻嘅你， 因为有露营啊嘛，而家有好多人系咁样噶， 系啊， 唔使买楼噶啦，即系如果你喺外国啊，系啊，总之佢就系你架车揸到去边度，拍低架车，有即露营嘅地方，佢哋就喺度生活咯。 系啊， 佢呢间屋咧就真系一间屋嚟嘅，就不至于话系 tents 啦，即系唔系露营嗰啲啦，系真系间屋嚟嘅，都几大嘅。咁咧佢但系要轮流咧，即系每三日就要。即系 refill 一次嗰啲生活用水啦，等等啦。如果唔系咧，你又用唔到马桶啦，又冲唔到凉啦，咁样样。咁啊，里边有厨房咧，用餐区啦，有淋浴间啦，客厅仲有两间房，因为 David 个仔嘅， 几好 系啦。佢仲可以有间自己嘅独立睡房添。中意去边一区，对住个湖又得，喺山中间又得吓，因为佢可以将自己嘅车咧喺前面拖住呢间屋咧，又去到边就瞓到边啦。咁呢间屋咧就系。用咗50万港币买嘅，咁对于佢嚟讲就好啦。咁我索性咧就花咗呢一笔钱，就唔使再俾租金啦。 而家有啲人系会咁样嘅生活嘅。如果大家有留意嘅，就系咪啱啱过去咗嗰一年嘅奥斯卡金像奖颁奖礼嘅最佳电影，叫 No Man's Land 啊，系咪无人之地啊？就系讲紧嘅，有啲人就会系咁样啦。当然，佢哋系唔能够。喺平時嘅日常生活裏面，你賺取你自己嘅錢咧，係可以去租一間地方嘅啫。你唯有嘅就係咩？住一架車。你住喺架車裏面，即係所有嘅家當都擺曬喺架車嗰度。咁跟住咧，你就會去周圍流浪咯。又或者就去到邊度，你喺嗰度落腳，咁啊做一啲散工咯。系啦，咁跟住佢就去支付自己嘅平时生活咯，咁样。 车咧就辛苦啲，因为始终系逼劫啲。咁佢依家真系间屋 唔逼劫噶， 车都唔会逼劫。 即系你讲嗰啲游艇啊，有人住喺游艇啦，有人住喺 游艇就正啊， 系啊，或者系住喺架船度啦，都有人系咁样做噶， 都系可以嘅。 系啊， 最紧要开心啫。 甚至乎最近嘅话，你都有啦。我哋香港都有一个新闻嗰度讲紧就话唔想话去租咩嘛，租地方住嘛。咁所以嘅就 系 两夫妻，佢哋就系 staycation。啊嘛，就住嗰啲嘅就 service apartment 或者系住酒店啊嘛， 都几好噶， 系啊，咁你又可以唔同嘅地方，你可以换唔同嘅地方。当然，我觉得呢一样嘢你唔可以维持得太耐咯，因为始终你会唔会觉得嘅就系你始终有一种感觉，你系要落地生根， 好漂泊嘅呢啲生活。 你有啲地方去摆自己嘅嘢啊，等等嘅， 特别啲衫啦，因为你酒店咧你唔会摆太多嘢。 未必，因为其实而家亦都好兴有一种嘅生活嘅模式，讲紧嘅就系 minimalism。其实你讲紧嘅就系。 簡化嘅唔多，係咪？即係簡約主義。簡約主義嘅就係話，可能人一生你要幾多件衫啊？好可能嘅就係你將佢可以規劃到嘅就係、是你可以周圍去，其實好簡單嘅啫。即係你搬一搬，其實衫係一啲身外物嚟嘅啫。可能書啊呢啲咁嘅嘢，亦都唔會太多。即係若果你能夠慢慢將你自己嘅生活需要嘅嘢去全清，咁其實咧唔係真係好多嘢你係要嘅啫、 但係其實咧，我喺三個之中咧，我諗係如果係最多鞋，我成日見到你咧，日日都有唔同嘅鞋啦。 我最中意鞋， 我自己 我估佢過一百對 冇係嘛？ 一百對就冇，幾廿對有。因为我有唔同，我有太多唔同嘅活动，即系行山我要有鞋，运动我又要有波鞋，咁所以我就比较多啲咯。同埋我好舍得。 马小强咧，你有几多？ 我谂我有超过十对到啦，但系我谂 你都超过十对啊？ 有， 你咪加埋自己块面啊？即系都系一对鞋。 系啊，鞋。 唔系，佢块面系鞋抽啫。 嗰个冇计，佢唔可以成为一个鞋 嘅时候用嘅。 但我有好多鞋都未着。 嗯， 系啊，唔知点解咧？ 唔知点解咧？我都有，我谂我冇你咁多，我谂我最少鞋啦，四对五对到啦。但系我成日都净系着嗰对， 咪系咯， 365日我都系着嗰对。 你谂下， 个感觉就一着翻咧就，哎呀好舒服啊！其他嗰啲鞋咧，无论我之前买嘅时候系几中意都好啦，着上个感觉原来咧冇第一对咁好咧，我就始终会翻第一对。 啊咁所以其實你極簡主義嘅，真係噶，譬如我大佬咁樣，其實講緊係四五對鞋嘅咋， 可能一對三咧就可能四 三 幾 套，冇錯。佢重要嘅就係話，其實基本上如果你能夠譬如可能係嗰幾套嘢咧，全部都係可能白色嘅衫， 咁 跟住就係襯黑色嘅 jacket， 有啲人係可以咁噶嘛，係啊，基本上佢就係幾件衫嘅咋。你上去嗰啲唔知啲咩社交網站嗰度，而家有好多人都有推崇緊用一啲咁樣嘅生活， 你知唔知好處 咩？你需要嘅嘢唔係好多 好處就係話你根本唔使諗邊件褪邊件，因為冚埋一樣色。 冇錯，你亦都就係其實你只係睇下佢會唔會舊，佢會唔會起毛粒，你就換咗佢。其實個 style 係一樣啊。 冇錯， 其實你嘅 style 你自己諗下咧，都係差唔多。 嗯，同埋你發覺 你 著乜嘢其實唔係好多人留意嘅啫，即係唔會話你今日哇好靚喎咩。即係如果你係要得到人嘅目光或者認同咧，我覺得有時係好費勁，好嘥時間，倒不如自己開心舒服就好啦，係咪先？仲有十分钟到早上十一点钟，星期四今日有啲乜嘢啊？爱好系列， 冇错，一阵间犀利啊！我哋有好多有关呢个就系 DJ 歌手嘅歌曲。 你算唔算系马小强 ？DJ 歌手，佢有唱过歌咩？嘚嘚都系啊， 系啊， 哦都可以嘅，一曲走天涯系咪？ 你嗰只叫咩？ 咩一曲啊？一句 一句走天涯，每人都有一个首本名曲。 喺网上好多人提咗好多 DJ 歌手嘅名啦，歌曲嘅名啦，咁啊唔知道。即系可唔可以 match 到大家嘅要求？不过咧，我睇到有啲我有拣嘅，咁、我哋可能选择都唔同啊。好，翻嚟我哋一阵间喺呢个 Radio Two 有网上情啊，十一点钟之后我就会开始今日嘅风骚食堂。 冇错，希望大家对于我哋嘅节目过得好似呢一首歌咁样，对呢嗌嗌嗌补运。你做咩事啊？点解突然间突然成个人牛晒咁样嘅？ 都唔系啊， 快食药啦。抱きしめているわけじゃない感じたい胸の膨らみそして愛し合う悪いことをしても冗談を言ってもそっと君は微笑むだけさ色っぽいプロポーションは僕を散らすだけそうは二人だけで愛し合いたいよ。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 愛は picking up, picking up, picking up, picking up boom. 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 夢は feeling, feeling. 在漫游一爱一在意。 另外不完的这个日本原装版田园俊彦的《不能与影子共舞》。听个节目，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十点到一点钟。翻嚟我哋会有网上情。网上情，上帝的手中没有失败品。发生在日本一个真人真事，有个小女孩曾经在细个时候很自卑，她的声音有少少沙哑，有少少奇怪，甚至有些人说：哇，你把声咁难听嘅。由于这个小女孩把声比较奇怪独特，冇人愿意同她做朋友，甚至笑她添。他为自己的声音感到好难过，觉得自己是人生的失败者，觉得上天对他太不公平了。后来他终于做了一个舞台剧的演员，先稍稍找到自己的自尊。当时日本有个漫画家很出名，叫藤子不二雄，他有一套漫画叫做哆啦 A 梦，或者也有些人叫叮当，很受欢迎，正准备拍成卡通片。偶然之间，他听到这个女仔的声音很特别，一听就会记得，就找了她来试音。当时这个女仔都觉得很奇怪，我把声个个都说难听，我引以为耻，为什么你会因为我把声而赏识我，叫我配音呢？令她出乎意料之外，她的声音竟然在这套卡通片里面大受欢迎，跌破了当然很多人因为他的声音而嫌弃他个人的眼镜。大家都说：蛤，原来这么红的声音就是当年我们不喜欢的声音。这个女仔是谁？她就在这套日本卡通片里面配叮当那个日文的配音员。她的声音曾经令自己自卑不已，令她识不到朋友，令她孤立起来，竟然随着这套卡通片传到世界各地，令到很多小朋友争相模仿，同埋好喜欢这一把声添。过去他埋怨的，今日变成他引以为荣的。而家开始，他再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作品。上帝是不是全能的呢？大家的答案一定是肯定了。做物主当然是全能的。他会不会做了一些失败品出来呢？当然不会。可能在世俗人的眼光，我们和其他人不同，有些东西人家有，我们没有。 不过其实世界上每一棵树、每一只雀仔、每一个动物、每一个人都是上天的精心杰作，各有特色，各有不同的价值，蕴藏住每一个人最好的东西。上帝手中没有失败品，希望你都找到自己的优点同埋得到发挥。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I hear babies cry.Them grow, they're like much more than I ever knew.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Yes,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翻嚟風騷發人啦，頭先都講咗啦，今日有不同嘅環節啦。頭先冇講到嘅環節就係 Dr. Eric 嚇、 yes ， 做隻貓做隻狗不做壞主人。咁我喺呢個討論區睇到一個國內嘅消息咧，就話有一個嘅養狗仔嘅寵物主人咧咁樣啊，竟然咧覺得隻眼睛唔舒服，咁啊睇醫生啦。原來佢嘅眼睫毛上邊咧有好多嗰啲蟲蟲啊嚇。咁、其實點解會有呢啲蟲蟲嘅咧？原來佢有時咧摸完啲狗仔啊寵物咧就冇洗手啊，即係應該咁講。佢最近抱咗只啱出世冇噶啦，狗仔翻屋企养，咁啊每日都会同佢玩啊，咁样样就冇洗手，或者唔系经常会洗手啦。最近两个月成日觉得双眼发红发痒，即系痕啦，咁样样就发现有啲咁嘅毛病。咁所以一阵间咧都系问翻 Dr. Eric 啊，其实咧我哋咧如果同宠物咧，你知有啲好 close 噶嘛， 我系噶，同佢一齐瞓咯。石 石啊，你都系同佢一齐 一齐瞓。你试下唔俾佢瞓，唔会系啊、我成日无端端一脚踢咁，佢就跌咗落地下，跟住佢就哇，佢就会拍翻上嚟。跟住找我一下咁樣，我就你好咯喎，咁樣跟住我就會俾翻個位佢咯， 好笑、啊， 好笑㗎。 但你怕唔怕砸親佢㗎？ 唔會， 我問完啱啱， 係啊，係咪佢係咪？所以我咪就係話佢今日好似心不在焉咁樣。 唔 係 我在焉啊， 係啊，你食多粒藥啦，不如食多粒藥啊。 OK OK 。 咁好似 佢健身嗰度， 系啊，健身嗰度我都明，系啊，砰砰声去健身啊嘛，要，OK， 系 逐声砰健身， 冇错，砰健身，好，咁啊，其实我会系咁样咯，我又唔系好担心嘅，你话如果下摸完佢之后，我要去洗手之后先掂第啲嘢嘅，我都几难， 我会噶， 吓、啊、你会噶，所以你都要求你自己另外一半系咁样， 系啊，我同埋我唔中人哋咧摸人啲狗又摸我啊咁样嘅， 我觉得如果系同啲狗锡完之后锡我就真系唔得， 嘴对嘴， 锡根本上我唔接受， 冇可能啦，你都 知啲狗噶啦，舐边度，佢周围舐噶嘛， 系我唔得， 系咪？咁所以嗰样我就唔得咯。但如果你话摸完佢之后，一定要洗手之后，你先可以掂我咧，话呢样嘢就好难。 所以呢个都我哋今日咧同阿 Dr. Eric 倾一倾啦，即系到底宠物主人系啦，应该嗰个界线喺边度画咧？咁譬如话我就唔会接受同狗仔、猫仔舐舐啊，即系 咁我可唔可以同你瞓啊？唔可以。 我控制唔到，因为佢成日跳上嚟。 系啊，控制唔到噶。 我只狗好快。 又或者你拱佢出去嘅时候，佢会唔会咁样啊？刮呢道门， 不停，系不停。 系啊，鬼找门啊嘛，所以叫做。 其实我又唔可以讨厌。 系啊，我就吓鬼找门又嚟。 好烦，好烦扰。 系啊，佢唔会放过你噶。 佢找你都唔睬啊嘛，佢喵埋。 冇错。 呱呱呱，喵，呱呱呱咁样咯。 系啊，同我一模一样啊，又系咁样啊。 你冇呢个烦恼咧？ 我冇养。 你就系嗰只猫啊嘛？阿马小玲唔开门，喵。俾我入嚟咯，马小玲。 系啊，即系买到焗焗焗焗。 老婆， 唔系佢唔俾我入去咧，我自己出去走啦。 你会咩？ 去 station。 我唔信啦，你有咁骨咁有骨气。 冇错，睇你唔起啊。 所以其实一阵间嘅话，大家都可以留意住我哋呢一个咧，又关于宠物嘅环节啦。咁如果你都有咁嘅情况嘅话咧，就要听下嘅就专业人士而家讲解啦。 同埋咧，我最近咧都有少少新发现嘅，因为我只屋企只猫咧，我唔知咧，即系佢学咗啲狗。狗仔咧喺佢啲狗仔嘅尿垫度屙 Vivi 啊， 几好啊！ 佢唔去猫砂盆， 唔好咩？ 但系好大阵味。 哦、 如果猫砂有个 function 可以吸收啲味噶嘛？ 系冇错， 尿垫系冇嘅，令到咧好臭。咁我买咗一支咧，真系去除宠物嘅尿味嗰啲咧，真系好好。大家都系试下。 咩味噶？ 冇味噶，但系你冇晒味啦。你喷完嗰啲嘢之后冇晒味。 你可以介绍俾我，呢个我都需要。 十一点先听新闻报告。 都圈占超过八成。韩联社报道，由于南韩今个月一号启动与疫共存模式的第一阶段措施，防疫限制放宽，导致人口流动量增加，预计确诊病例将会持续上升。联合国气候峰会发表的报告指出，本年度煤炭和天然气排放量的增长比去年的下降幅度更大。今年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会反弹至新型肺炎疫情爆发前的水平，而中国的碳排放占总量的三分一。英国广播公司引述英国政府报道，波兰、越南、智利等190个国家在气候峰会上承诺减少使用化石燃料，不过包括中国、美国、澳洲和印度在内的碳排放大国未有签署承诺停止对国内外新燃煤发电的投资。天气方面，一股和缓至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吹和缓的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相当温暖，早晚亦都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至中期早晚清凉。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40点，升114点，总成交金额5,21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0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44点，升17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76.8升7.8，美团285.8升8.8，比亚迪股份310.8升17.8，药明生物103.9跌6.3，阿里巴巴163.6升3蚊，李宁90.5毫半升3.2毫半，保利协鑫能源3.03升3毫，盈富基金25.28升1.2，安达体育123.6升1.4，中国平安50.5跌7.5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2，英镑10.64，瑞士法郎8.534，澳元5.806，加元6.282，新西兰元5.576，欧元9.032。每百日元对港元6.8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15。日经平均指数报29,792点，升271点。港金现价报16,480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5.76美元，卖出1,776.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

这个食甜品区，食雪糕，食 cheesecake， 食朱古力蛋糕，咁就系成为丰收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丰收快活人。 好啦，丰收食堂我哋又嚟咯。今日咧正啊，因为我哋咧作为一个悭俭的，有时咧即系家庭主妇或者消费者都好啦、我系家庭主男啦吓，咁啊轮唔轮都要食翻啲比较大件夹抵食嘅。咁今日咧就阿昌哥出咗个难题，就系话100蚊要食一餐饱饱又好味嘅吓， 唔难啦、 我都覺得唔難嘅， 係咯，係呢個咪就係撐台腳精選啊， 係啦，兩個人啊，兩個人啊嘛。但我想問阿昌哥，首先咁講，我哋要幾多送幾多湯先，或者要唔要湯先？呢100蚊， 我建議咧，兩個人其實三個送會合適啲， 三送就唔使湯啦。 好多啊，係啦。如果係我嘅組合，我會係兩送一湯， 一湯 咯， 係嘛？ 兩送一湯， 一湯 係咯。 咁我頭先咧咪後咧，我同阿昌講，其實100蚊兩個人食都唔難，因為我自己覺得啦，有啲真係好平嘅，例如話你買一斤菜10零蚊咁樣碟啦。系咪？如果你加少少肉去炒，我讲我自己啫吓。譬如加少少肉，譬如菜心炒牛肉，咁牛肉买20蚊、30蚊都够啦，因为你切片嚟炒啫嘛。 而家比较贵嘅嘢会唔会系？总之你一掂到呢啲嘢就会好贵噶啦。即系例如系啦，我觉得 系啊系啊，猪肉好贵。 一煲汤咧，其实就会好贵噶啦，系嘛？咁同埋仲有冇啲咩鱼？鱼都系 鱼啊，睇你食咩鱼咯， 系啦， 系啊， 鱼就。真係睇你食咩魚啦， 係啦，有平有貴。我買開嗰啲咩盲草啊、鯖魚啊，40蚊到啦。所以如果100蚊咧，就魚，譬如當魚先算啦，一條魚40蚊咁先算啦。而得翻60蚊啫，好啦。咁我有一味餸咧，可能就係芽菜豆腐啦嚇，冇龍眼啦，唔使龍眼啦。即係芽炒芽菜。 你次次會食㗎啦， 同你一齊食，同你一齊食， 大家一齊食。 咁再買一磅雞翼，一磅雞翼我諗係幾十蚊咯。咁100蚊我應該 OK 嘅，我估。 好，咁你今日咧整呢个三餸係啦，有啲咩嘢咧？呢個撐台腳精選。 咁咧，我覺得咧， 粟米 係啦， 又粟米，三味都係粟米，三味粟米湯， 定有粟米， 跟住粟米肉粒，跟住粟米魚塊， 係啦， 全部都係粟米。講嚟第一個係 咁啊，豆腐粟米蒸肉餅， 係啊， 又俾你估到添啫。 OK， 第二味 嗱白灼， 你讲咗三样嘢先， 系啦， 第二 个白灼菜心， 第二个 OK， 腐乳蒸鸡翼， 哇， 正 啊！其实咧，啱啱买完餸，你讲起啊，应该两饭一汤，我谂谂下，其实嗰个菜心可以白灼，亦都可以攞嚟滚 煲 汤， 系咪 啊？菜汤饮 下，唔系系咯，整个豆腐落去， 非常好， 系咪好？你而家可以改噶， 系啦，唔紧要噶，净系 揾 啲 粟米， 唔系其实个菜好简单啫嘛，我哋就咁俾啲清水，加啲姜，抌埋啲菜心落去一齐滚，搞掂。 但会唔会太斋咧？使唔使加啲肉咧？ 冇啦，留翻嚟整肉饼啦，好贵嘅， 得100蚊，冇咁多心啦，系啊。 好，我哋先嚟第一个就系豆腐粟米 蒸 肉饼，我点搞？ 咁咧呢个就豆腐，其实买板豆腐啦，咁啊开而再切片铺底啦，其实一件都够噶啦，两个人。 板豆腐其实讲紧系硬豆腐。 系啦， 系硬豆腐， 系啦， 又唔好搞错咯。 我头先以为佢软豆腐添， 唔系啊，软豆腐 街市一板板咧喺个木板上边， 就叫板豆腐啦。其实真系硬豆腐。 系啦，有只咧就叫包仔，好多人而家都食包仔嘅。 咩叫包仔？ 包仔豆腐咧，其实就系佢真系整嘅过程咧，有个嘢真系包住嘅。咁佢独立一嚿一嚿，比较圆润啲嘅，光泽啲嘅。而板豆腐咧就系一板过去，你喺现场咁样解俾你嘅。 四方形 嗰啲就鞋啲，但系个豆味就会重啲。 啊哈，好啦，咁啊可以用。呢一個嘅板豆腐或者係頭先你講嘅嗰個都得啦， 係啦， 好啦， 板豆腐包豆腐 或者係包豆腐 ，OK， 好啦，咁跟住我哋準備咗豆腐咯噃，跟住咧你粟米係嗰啲 咁啊唔少得啦，粟米其實我中意買， 你覺得唔少得啫，我哋唔覺得係唔少得，不過冇所謂啦嚇。 我唔中意食，可唔可以？ 哦，你可以 skip 咗佢嘅，你可以加馬蹄啊，加土油啊， 哇，咁 啊 貴一啲嘅咯，老友， 我 嗰啲唔 會 貴 嘅，嗰啲都差唔多啦，差唔多。 好，肉餅咁樣。其实系咪去买呢个 猪肉， 跟住叫人搞碎嘅？ 系啦， 系啦，咁啊，即系我哋叫绞肉啦， $30够唔够？ $30啊，我 而家未必得啦，系嘛？而家 我50到啦， 系 哇，好贵啊！你个肉饼 系啊， 要 使咗半钱 啊，系啊，所以 平啲咪要汤清汤咯，青菜汤 要滚个清汤咧。我谂住可以悭翻少少买250ml 买支红酒，两个人庆祝下添。 我仲要 你仲要买红酒？ 冇啦，买唔到啦，而家为咗食呢个猪肉买唔到啦， 买细支都买唔到啊！ 咁你大約呢一個嘅豆腐粟米蒸肉餅會使咗你大幾多錢到啊？ $52到咧。 哇， 52蚊， 基本上你買豬肉咧，你我諗48-50差唔多噶啦，走唔甩噶啦而家。即係如果你話整肉餅，咁整肉片就會平啲。 OK， 好啦，第二樣嘢啦，就係我哋嘅白灼菜心買幾多？ 係啦，白灼菜心買一斤啦，咁啊$10 啦，蚊啦，$20留下好多噶啦。 係，咁如果我哋當滾湯咁啊，屋企有片薑噶啦，唔使買啦，等我一齊滾湯啦。 咁你又唔計啦，係咪？ 咁如果咁滾菜心好定白菜好啊？ 其实我中意菜心喎，反而白菜白菜都 OK， 但系菜心个味咧，我觉得好食啲。 系啊，凉啊，白菜系咪又盐水都得啦？ 又盐水又得。基本上咧，我如果就系咁滚咧，加姜加盐 就已经 OK 啦。 系啊，已经 OK 啦。 我都觉得系， 佢菜味好出嘅，其实。 好，跟住佢就哇，腐乳蒸鸡翼 系啦。咁啊，兩個人咧，其實我建議半磅啦。咁當然你睇下要揀啲咩啦。我就普通啲，咁大約係$20嘅啫。我買半磅雞翼。 你中意買啲咧細只啲嘅，定係中意啲肥大啲嘅雞翼？ 其實我食咧中意肥大啲嘅，但係我覺得細只都做到個效果啦。咁同埋平啲咧又 係， 因為兩者價錢都分鐘爭$10+嘅。如果你買啲大嗰啲，因為點解佢大咗啊嘛？我哋同樣要半磅嘅時候，個重量就多咗啦。 可能六隻變咗四隻 喎。你係全翼定係買個雞中翼啊？全翼 ，OK， 好，幾多錢？ 啊，唔係 ，sorry。系鸡中翼， 系啦， 全翼， 鸡中翼， 系啦，鸡中翼，鸡中翼， 好，鸡中翼，咁啊，大约几多钱喺呢度？ 咁啊，连埋腐乳啊，$25到啦， 有计腐乳啊嘛， 系有计，有计， $25啊， 佢买一袋咧。 有啊，要啊，得啊， 唔係嗰啲都係$2-3啫嘛，腐乳嗰啲一包仔咧， 貴嘅。不過雞翼我諗緊得唔得啫， 差不多啦，差不多。如果半磅差唔多啦，我買平嗰啲細只啲嗰啲 OK 嘅。 係啦，我而家幫你計過嗰就5-6-7-8，我諗係差唔多啦，$100到。 差唔多。 好啦，我哋先嚟啦，睇睇我哋煮第一個先好嘛，就係豆腐粟米蒸 肉餅。 咁咧呢個豆腐其實就。純粹齋切件啦，俾少少鹽花，因為咧豆咧豆類嗰啲，我哋俾少鹽咧，等佢出咗個水先。咁佢飆水咧冇飆得咁勁嘅，但係屋企咧好多就冇乜所謂啦，劈埋落去咁蒸完係咪好多水浮翻出嚟嘅？咁嗰啲其實我媽都係 當汁撈， 係啦，當汁撈咯，俾少少生抽就哇好正啦。咁咧呢個咧特別今日想分享少少肉餅，過往我哋都係要蠔油啊、糖啊、少鹽啊，有啲落生抽啊。咁其實我想分享下，其實你試下可以，大家可以試下落魚露。 因为有渗透力， 系啦， 系啦，同埋有咸香， 系啦，有渗透力，有咸香，真系嘅，但系 有 好多。我建议真系试下，你试完咧，你好明显食得出唔同嘅分别嘅。咁啊，连我妈而家咧，佢都会开始真系转用鱼露去做， 即系净系鱼露啫，唔使加其他嘢。 鱼露我都会落少少糖嘅，因为佢本身鱼露 就唔好落盐啦。 系啦，唔落咸嘅嘢唔落噶啦。咁啊，如果你真系中意咧，可以落少少蚝油。 蚝油， 但系咧你真系 嘅，都系咸 嘅，少少少少， 甜甜地嘅， 系啊， 又系带甜嘅。 咁啊，因为个鱼露咧，同我哋日常以前做法。两者真系好唔同嘅，大家可以试下，唔差嘅，佢系几好嘅，几特别嘅个味道。咁啊，又有嗰个咸香味道。 我嚟腌一腌佢啦，系咪？需唔需要腌几耐嘅话，先至可以就系出味啊？ 咁通常肉饼又好快嘅，但我自己咧，除咗落呢调味料之外，我自己中意加翻少少水嘅。咁一日令佢纤维松翻啲嘅时候咧，佢肉饼咧就会滑啲。屋企有时阿妈蒸嗰啲咧就比较实肉啲， 系啊， 咬落去多特别多肉嘅。 我有时我唔识得搞咧，我就觉得佢就蒸到鞋到。我都唔認得噶， 系系系。 咁其實係因為出現咗咩問題？ 你要加翻啲水啦。咁譬如咧，有啲餐廳啊，或者出面做法會加啲蛋黃，或者有啲加啲蛋白。 我覺得你應該係加蛋白，係咪？感覺上我會覺得好似滑啲。係，我有時我蟹到根本就 實的的成塊肉咁樣。 係啊， 但係咧，因為主要蛋咧幫助唔大，主要就係水。 哦，我原來要加水。 係啦，因為 熱嘅時候加嘅。 但點知要加幾多咧？ 加幾多咧？就係我哋輕輕加少少撈咗先，因為攪肉翻嚟咧，我有啲中意洗嘅，有啲就唔洗嘅，我就唔洗嘅。 但你唔驚佢绞肉机唔干净咩？佢个个都搞。 呢个都有个问题啊，所以佢哋有时屋企人会自己翻嚟掉咯，宁愿系咪啊？ 而家唔系好多都烂咗啦，都系。 唔系你翻嚟一系掉落去你嗰个 阿妈以前剁咁样嘅，搵个砧板剁剁剁剁剁剁剁， 又系咪特别好食咧？自己剁。 自己剁咧就系口感，口感问题啦，即系会有啲大粒，有啲细粒，有啲口感食落去嗰啲猪肉。 嗯。 咁但系如果好似讲翻啱啱落水嗰个情况咧，其实就系我哋肉饼其实。比较黏手嘅，实啲嘅。咁我哋落咗，我谂系啦。如果我买五十四十零蚊嘅肉咧，我建议就系落食饭嗰啲碗啦。我谂系 半碗， 系冇 三分一 份一啦，五分一先， 好少啫。 系啊，因为要睇佢本身食水个情况，有时佢俾你未必系最新鲜噶嘛。可能摆咗日抽干咗水又有影响。咁咧，我哋轻轻拍落个面咧，你见到有少少。 波浪 波动嘅有少少，咁当然你咪好大力拍落去啦，咁成一定跳啦。 系， 咁咪轻轻咁样拍，有少少反应咧，咁我哋锁翻少少生粉上去， 要佢有反应。 系啦，咁样即系 OK 啦，系咪？ 有冇反应啊？有反应。 系啊， 系啦，咁啊俾翻少少生粉啦，捞匀佢，咁佢就滑身啦。咁我哋可以你中意加粟米啊、冬菜啊咩都可以啦。 你唔加粟米都得嘅， 系啦，唔加粟米都 OK 嘅，冇问题嘅。 蒸几耐？ 咁啊，呢个咧我通常咧就十零分钟就搞掂。 系咪要大火？ 系啦，全程大火，先煲滚咗个水，先开盖水蒸。系啦，咁啊，十二至十五分钟啦，视乎厚度啦。咁啊，基本上呢个时间就一定熟噶啦。 知唔知我细个时候咧，呢个肉饼通常蒸咩？蒸咸鱼 啊，咸鱼， 咸鱼蒸肉饼啊，嗬。 我其实我最中意咸蛋嘅。 我嘅蒸蛋。 系嘛？蒸蛋。 我客家人喺屋企蒸蛋，鸡蛋，跟住再加个咸蛋。 系。 哇，好食到死嘅真系，又系捞十六十碗饭。 咸蛋又 系 好正。 系啊。好啦，咁呢个我哋已经搞掂咗啦，好唔好？ 跟住就青菜汤， 系咪就系剩翻嗰啲水，就不如唔好晒咗佢啦。 系啦， 唔系啊，呢啲真系要煮饭。 唔系呢个就唔会嘅，呢个唔会嘅。 嗯 嗯，咁呢个咧，我哋留翻个水蒸个鸡翼。 哦， 蒸鸡翼。嗯， 我谂住我哋 鱼蒸 鸡 翼， 系啊，嗰个滚汤咧，我哋就用另外啦。基本上咧，我哋就系主要有姜、菜心， 就搞掂噶啦， 就搞掂噶啦， 系啦，嗰个好简单嘅。 少少盐，咁因为嗰个汤系。菜心真係好味嘅，同埋你就算滾完咧，食嗰個菜心都食到，唔會話溶爛爛啊，一樣個菜味好好重。 係 好啦，即係蒸完肉餅之後，剩翻嗰啲水嘅話咧，就揾嚟蒸雞翼啦。 蒸雞翼 啦，咁我哋個腐乳雞翼應該要點搞咧？點 咁咧？基本上我哋翻到嚟解凍咗先啦。咁有時啲人話食急凍嘅咧會有雪氣， 係 咁主要咧，如果我哋想辟雪氣，就係我哋溶雪溶得好啦。咁可能我哋早一晚室温去攤定啊。咁如果我唔係，我今日買，咁我就建議攞水浸一浸佢。咁但係咧呢個都係未慢。你要慢存嘅话咧，我哋要俾啲姜同埋啲鸡翼一起拖一拖水，等嗰啲姜味 滚滚水攞落嘅系咪？ 系啦，咁因为佢有姜咧，同啲水拖，嗰啲雪气就走咗啦。如果唔系咧，佢残留咗里边，啲人食哇有阵味嘅，咁但系又讲嗰啲味，其实嗰啲就系雪味。 同埋人哋话咧，如果鸡翼拖拖水咧，嗰啲皮咧就会爽啲噶嘛。 系哦，拖水系一个另外一 part。但系最主要爽就系因为佢浸过冰， 系 啦，或者浸过啲冻水啦，唔一定话冰水， 即系浸一浸热水，然后拎住即系搵啲冰水浸一浸。 系啦，呢个咧就系譬如我哋整豉油黄鸡翼啦，一定要咁做嘅，咬落去咧个边咪 爽嘅。 嗯，好啦，咁如果我哋头先讲过嘅就系话个鸡翼可能要开边啦， 开边 就开一开二啦， 我就建议咁样开啦，即系咁样就变咗单骨嘅，咁我可以双骨。咁有啲人觉得我好似单骨食得方便，你话都可以嘅。冇問題嘅， 好， 但我覺得咁樣就方便啲。 揾啲咩葉呢？如果係，我哋係咪就係用呢個 腐乳？ 腐乳就應該 係啦，用腐乳。咁但係咧，呢個就要加翻啲糖、雞粉啦。咁我自己咧都係會落啲啲嘅蠔油嘅。咁 今次唔落魚露啦， 今次唔落啦，今次唔落。 滲透性嘅魚露今日暫時唔使用。 冇錯，滲透性已經用咗啦。 因為腐乳 唔使落粟米啦，係嘛？今次應該都 都唔好啦，呢個下次啦。 唔啱味。 呢個落榨菜啦，可能可以。 哇！ 榨菜啱咩？ 可以， 腐乳，好啦，咁就嚟就系隔水蒸啦， 系 大火， 系啦大火，咁呢个都系十二分钟，因为呢个咧又要视乎我哋铺得几密啦，咁正常大家蒸开嘅都知道会摊翻开啲啊，揿翻平啲，咁通常十二分钟就 O K， 啱晒， 系啦啱晒噶啦， 好啦，咁蒸完之后嘅话，嗰啲水冇用噶噃， 冇用， 我哋搵翻佢哋白灼， 我系洗地咯。 整污糟咗地啊，咪洗地咯。 咁其實如果你話真係要白灼菜心或者係呢一個嘅菜嘅話，就應該要再另外有啲水嘅， 因為我哋當湯，如果白灼就可以嘅、嗯，當湯我就 因為要飲翻嘅， 係啦就好啦，冇啦， 唔好有其他味啦， 係啦，因為未必同味。咁但係咧，你個雞翼就係我哋咧建議要醃翻20分鐘以上。 嗯， 雞翼腐乳本身係好鹹嘅。 嗯， 咁所以我建議咧煮味就可能落翻多啲糖去和翻佢。 嗯， 咁同埋俾少少米酒。 嗯， 撈米酒啊， 係啦，米酒撈一撈佢。 哦 ，OK。 米酒 係啦。 好啦，咁當然啦，最後尾嘅時候嘅話，我哋如果係要整啖湯嘅，咁我哋就要再整嗰啲水啦，滾嗰啲水啦。咁其實如果你話滾呢個嘅 菜 心嘅話， 滾幾耐啊？ 點樣先至為之就係好食？我成日會覺得咧就係會 超快呢個湯。 我知道，但係其實好多時候你會發覺就一係咧佢就會個心唔係啦唔過。另外嘅就一係咧就會爛 一齊。 我有啲咩需要嘅技巧要注意咧？ 其實咧滾呢個湯，我諗大約六至八分鐘 就夠啦， 咩都 唔好太耐， 夠曬嘅啦。咁啊六分鐘差不多。咁咧因為我哋有啲降兜咧煮公仔面嘅，我媽通常就係燒熱咗啲水，跟住嗰啲菜一撒落去。 係，我都 係。係啊，基本上幾分鐘又好快嘅，咁落少 土清甜嗰啲， 係啊，好快好快， 咁就搞掂啦。 Very good， 好，$100啊，今日食三餸嘅湯啊， 冇錯，咁就有呢個豆腐粟米蒸肉餅，再加埋白灼菜心同埋呢個腐乳蒸雞翼嘅。好，我哋開飯。 多謝昌哥，下集再見，拜拜。 凝望你，我突然渺小，故意面前发表，可否任由你眼睛动摇？回望我，我渐快心跳，快要面红发烧，才用笑遮掩眼睛装轻佻，很想将心事放低，很想将心灵接轨，有无事若同在 ，Oh I will be alright， 烦闷感觉都熟悉，你让懊恼东西沦为小问题。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Baby, you made my day.看窗，每秒漫游细想，竟感应到最美好日常。还为你锻炼我修养，会怕贸然跌伤。No， 甜蜜到开始会懂得思想，很想将生活记低，盼一起将生命发挥。有无事若同在 ，Oh I will be alright。常幻想。细微到每一刻，随时都着迷。Oh, oh, oh,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终审法院就暴动罪的定义作出裁决，裁定共同犯罪计划不适用于非法集结罪及暴动罪，单纯身处发生非法集结或暴动的现场，并不招致任何刑事法律责任。另外，法庭亦都裁定，法律上并无规定要求参与非法集结罪或暴动罪人士必须有额外共同目的。至于2016年旺角暴动案被告卢建文的上诉被驳回。 终审庭今次是就两宗有关暴动罪法律定义的案件合并聆讯同作出裁决，其中卢建文上诉要求厘清暴动罪当中共同目的定义，以及一个人没有作出非法集结或暴动行为，凭借他身在现场产生鼓励作用，可否被当作干犯暴动罪。律政司就是就前年七月上环暴动案脱罪被告汤伟雄、杜依兰和一名16岁少女被裁定暴动罪名不成立的案件提出上诉，要求法庭厘清普通法共同犯罪计划原则是不是适用于非法集结及暴动罪，以及被告人不必在场原则是不是适用于上述两罪。政府公布为合资格的特定组别人士免费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食物及卫生局长陈肇始说，当局正是研究在一些私营机构接种伏必泰疫苗，暂时未有时间表。另外，南华早报引述消息报道，香港国际机场将会分隔管理来往内地和其他地点的旅客，分开处理来自这两类地点的航班，机组人员亦都不会混合执勤。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当局是不是正是考虑有关的做法，他说来自内地和其他地方的分隔当局都正在考虑，强调外防输入角度机场属于高风险地点，因此在机场需要作有效分隔，以及在感染控制措施上要做得细致。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0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87宗是本土病例，黑龙江省占45宗，其中黑河市有44宗，哈尔滨市1宗，河北有23宗，其中石家庄市20宗，宁夏、江苏、河南、内蒙古、四川、甘肃、山东、重庆和青海都有确诊个案，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内地至今有97,527人确诊，4,636名患者死亡，超过91,800人康复出院。美国国防部话，关注中国不断增强核武数量，估计中国在2027年前可能拥有700枚核弹头，2030年前可能拥有1000枚。五国大楼向国会提交有关中国军力的年度报告，大幅提高关于未来几年中国核弹头数量的估计，并且重新关注台湾日益面临的压力。报告说，在未来十年，中国的目标是现代化、多样化并扩大自身的核武力量，已经开始建设至少三个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报告又说，关注中国的化学和生物项目和技术进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相当温暖，早晚亦都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至中期早晚清凉。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15点，跌9点，总成交金额6,04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1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40点，升17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74.4升5.4，美团281.8升4.8，比亚迪股份308.4升15.6，药明生物100.8跌9.4，阿里巴巴163.2升2.6，保利协鑫能源3.03升3.1，李宁89.4升2.1，盈富基金25.14跌2仙，安达体育122.7升5毫，中国平安54.7毫半跌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3，日元14.24，瑞士法郎0.913，加元1.24，人民币6.394，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4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日经平均指数报29,737点，系升216点。港金现价报16,490蚊，跌6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75.54美元，卖出1776.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係咪？之前你冇噶嘛，咁譬如阿新哥啊、淑梅姐嗰啲，佢哋又唔會係 DJ 歌手嚟噶嘛，係突然之間咁咧又做，仲要有啲嘅就係有樣睇嘅喎，係 啊，年青 又要靚啦，又要識唱歌啦，又要識做節目啦，受歡迎啦咁樣， 係 啦，我唔係話其他啲唔係， 又拍電視又拍電影啊，幾犀利啊，百花 多面手啊嚇， 係啊，影視多妻啊， 咁喺網上咧好多朋友都提咗好多歌曲嘅，譬如提阿 Chris 啦，即係黃凱芹啦、Vivian 啦嚇嘅情未了啦，亦都有首叫《流離所愛》啦，同余建明嘅啦，有啲人咧就話前錢即係有台嘅前錢啦，佢有隻歌叫《冷雨》好聽嘅，跟住有啲人就話 Sarah 都唱過㗎，《冷雨》都好聽㗎咁樣，亦都有首經典嘅歌曲啦，就係 Ruth 同埋余真嘅《天嗰一方》啦等等，好多好多，譬如張麗瑾嘅《留給最後的説話》啦，要數數唔曬嘅。咁今日我哋三個咧就揀咗自己今日帶嚟嘅歌曲，第一首我為大家送嚟嘅呢一位朋友咧，如果冇記錯，佢係歌唱比賽出身嘅，咁同埋咧亦都係喺當時嘅二台咧一個叫高大英俊靚仔，就好似呢首歌名啊。就叫做《白马王子蔡枫华》，同样都是一个劇的主题曲来的。其实香港电台那时候有很多好听的广播劇和广播的主题曲，也都包括这一首阿 Ken 的，今天送给大家《白马王子》。 他披上风的衣，放下了从前事，孤身赴远方凄怨有谁知，他沾过千般喜，也滴过万行泪，当初快乐笑声今时变做空虚，前事已去，快乐或美丽永远再不可遇，前面会有在哪会知，将一切伤心事化做了个雨丝，诗歌便做了风，他来去没休止。上风的衣，放下了从前事，孤身赴远方凄怨有谁知，他沾过千般喜，也滴过万行泪，当初快乐笑声今时便做空虚，前事已去，快乐或美丽永远再不可遇，前面会有更浪漫故事，现在哪会知，将一切伤心事化做了歌，诗歌便做了风，他来去没休止。 听出蔡枫华嘅呢一首《白马王子》，咁睇翻呢一个资料咧，就系佢1979年参加咧全港第三届业余歌唱大赛获得冠军嘅，咁跟住咧签咗唱片公司啦，成为歌手，后来加入埋 Radio Two 成为唱片骑师啊，成为演员啦、节目主持人啦等等，系歌影视播嘅四栖艺人。咁呢首歌曲咧就是、一首港台嘅广播剧《白马王子》嘅主题曲啦。 系啊，咁啊谂起即系蔡枫华嘅话，我就觉得佢系一个好嘅哥哥咯。因为其实嗰阵时候咧，我嚟咧有时唔系成日撞到佢嘅，但系每一次一撞亲佢嘅话，其实佢都好亲切噶。佢话嗌我阿妹嘅， 系咪啊？ 系咩？ 唔知点解会叫佢妹妹，即系阿妹咁啊，咁跟住我就阿哥咁样嗌佢嘅，所以其实真系记起佢嘅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嘢嘅话，当然啦，当年嚟讲嘅话，留留长头发咁样，但系觉得佢就 系 好英俊 潇洒， 嗬， 系啊， 好啦，呢一首歌之后嘅话，咁当然啦，跟住落嚟我拣嘅呢一首歌咧，咁头先其实大佬都有讲过嘅，就系话唔单止讲紧 DJ 歌手咧，就系、是、我哋香港电台出咗好多啦，咁其实咧即系隔离台嘅讲紧嘅就是、商业电台嘅话咧都有唔少，呢一只碟嘅话，当然咧我系真系自己亲身 夾錢，即係或者自己儲錢走去買嘅呢一個咧，亦都係佢哋用好多個非常之受歡迎嘅電台節目咧，每一個電台節目佢哋都有一首主題曲嘅。 嗯，我估到。 將佢合買嘅話咧，跟住咧就係出咗有一隻嘅。 知唔知咩咁彩 你？ 知唔知咩咁？ 你可唔可以俾人哋講咧？你自己估到咪點啫？我哋講。 我唔估， 你讲系啦，咁其实就叫六pair半啦。 系啊， 其实里面我觉得每一首歌都好好听，所以就唔系每一个都系即系唱得嘅唱价版，但系你会发觉嘅就系其实里面有好多啲你会听嘅啲电台嘅节目嘅话，呢啲系佢哋嘅主题歌曲啦。嗯、当然啦，以下我要拣嘅呢一首歌嘅话咧，我想同大家好好地咁样去解释一下，因为唔知点解嘅就系我喺某一个嘅演唱会里面唱咗呢一首歌之后咧，有啲人误会呢一首歌系来自我嘅。头先你都有提过，但系其实系来自浅浅嘅，来自六pair半嘅大碟里面嘅话，其实有呢一首歌曲，虽然唔系一首嘅即系佢个呢个电台节目嘅一首歌曲，但系呢首歌曲其实咧系佢主唱，并非系由我唱嘅。跳上跑车，沿直奔海滩，似拍自己水波浪又慢，来又往，动作好刻板，上膛张开，风吹脸上，觉得少去懒，骤然顿减，新的感觉活跃于。似滑浪湖海间，轻轻快快车载着我往前行，当风玻璃免我风吹上眼，似见音波飘荡空气间，似个歌声荡漾于心间，变了车速，仿似突破了时限，配角潇洒，像置身清风间，悠扬乐曲，车厢中播着看天色像晚，自由幸福，将青春快乐寄予歌曲间，歌声遍布天地里没受压，分享快乐又何必争，轻轻快快车载着我往前行，开开心心看雾与风中散， 所以咧，好多电台幕前嘅人员咧，即系喺若干年之后咧，都已经冇做呢一行啦吓。咁、但系咧，我相信听嗰旧嘅电台节目都会记得佢哋名字，例如话前前啦，其中一位啦、例如另外一个咧，我有一次喺街上面有一间铺头撞到佢咧，叫关西蒙啊。如果你仲记得， 哇，呢个正啊， 都系商台，系冇错啦。咁时都系做一啲比较 高大威猛啊。 点讲咧？即系深情啲嘅节目啦，系好沉稳嘅声线， 系啊，把声好萌啊， 有少少似郑子成呢啲咁嘅声， 系啊，关西蒙咁啊，转咗好似做一啲。风水命理，如果冇记错，系啦系啦咁样。如果冇记错吓， 咁佢冇， 大家只系倾咗几句偈咁咯。 哦， 喺街上认得我， 佢仍然系喺香港嘅。 嗰阵时系，都好多年前撞咗佢一次啦。咁跟住就冇再动啦。 我哋读中学嗰阵时咧，关西蒙系我哋其中一个好中意啲音乐嗰啲比赛啊，请佢嚟嘅嘉宾嚟。因为 佢唱歌。你做 MC? 做吓、都有，因为大家好疯狂嘅，好似你头先嗰张六 pair 半啦，所有嘅歌星，如果我哋系请到佢嚟咧，基本上系疯狂，同埋咧个关键咧会吸引到啲女校嘅同学仔过嚟、一齐听一齐玩嘅，呢个系我觉得系非常高兴、非常开心嘅一件事，同埋因为佢够高大、够靓仔，同埋佢弹吉他嘅，呢个女仔咧特别疯狂，于是咧又引起我想学吉他，但系我后来都系。退出咗啦， 系冇我重新都系想讲翻嘅，就系头先唔好意思系冷待你啊，咁因为咧就 我唔紧要， 系唔系因为其实我真系想趁住咁嘅机会嘅话话声俾大家听嘅就系，因为有啲人误会咗，以为咧就冷雨呢一首歌就系出自我嘅，但系其实我想话俾大家听唔系，点解我会咁样讲咧？就是、因为好多时候有啲表演咁就会有啲人会拣歌，咁佢哋就会同我讲嘅就话不如咁啦，唱你自己啲歌啦咁，我咧就其实从头到尾都唔唱自己啲歌嘅，所以即系佢哋有时都会唱话不如你着蜕变啦，或者唱小妹妹日记啦咁，第一我。冇呢个 MMO。第二嘅就系我觉得唱翻自己啲歌咧系好难为情嘅，因为我而家听翻我真系觉得好不堪入耳嘅，明白？咁但系有人同我讲就唔系呢样啫，我又讲紧嘅就系话冷雨。咁我点解你会觉得冷雨系我嘅咧？咁原来我系曾经喺一个演唱会里面系唱过呢一只歌，咁大家就以为系我嘅，但系其实系一个误会嚟嘅，系一个美丽嘅误会嚟嘅。但系当然呢一首歌，当然如果大家系觉得系我系原唱嘅，我都觉得好开心。 好多歌 曲，好好 尤其是系旧歌咧，即系歌曲历史源远流长啦。如果但系有啲旧歌，你系譬如举个例，喺佢只歌出咗廿年后你先认识嘅，咁你咪以为廿年后唱嗰个就系一个主唱咯？ 其实佢系翻唱， 系啦，等于有首歌，有首歌人哋以为张柏芝，其实唔系张柏芝唱先，嗰个张丽锦唱先，叫《留给最爱的说话》系第一个版本。后来张柏芝同陈晓东已经系后来嘅版本。但如果你冇听过张丽锦，你咪以为哦张柏芝唱啊，唔系啊，系张丽锦。同样地都喺六匹半里边唱嘅，系咪六匹半里边啊？应该系咪？ 留 给 最 爱的说话 唔 系咯，对唔住，系后期 啦， 系啦，后期嘅咁样。好啦，到阿马小强， 哇！讲完关西蒙之后嘅话，咁跟住讲翻你自己嘅故事嘅。 喂，我读书中学嗰时咧系收音机精嚟嘅， 系 Band Five 嚟读。 你听啲乜嘢节目啊？嗰阵时候， 我同你同 学间 学 校。你一读咗之后，佢就即刻变咗 Band Five， 系咪啊？唔即刻 downgrade 晒。 嗱，我嗰次中意听就系青春交响曲，同埋有台嘅。 听边个啊？青春交响曲？ 青春交响曲系吴嘉莲同埋车颂梅。 哦， 咁我记得新歌。 歌斗 新歌 咧，做咩节目 咧？中文金曲。逢星期二或者星期三夜晚五点钟到六点钟咁长下， 唔系新歌新歌咩？佢嗰节 唔系我嗰节，即系听嗰节已经系中文金曲啦。 佢有头 先 你 讲嘅， 唔好大我， 我冇大你。头先你讲啊，蔡枫华咧，我中意听佢有一个节目，就系星期六下昼做嘅。佢好讲好少嘢，纯粹系播啲好靓嘅歌，即系 叫咩名啊？ 唔记得啦，好忧郁嘅，即系 蔡枫华有做过青春交响曲咩？ 唔系， 星期 六星 期六啊， 星期六嘅节目 系 唔系啊？星期青春交响曲系一 band 噶嘛？系咪啊？ 唔知啦，唔系佢星期一至五啫。如果我记忆吓，咁其中一个 你最好讲少啲啦，我惊你啲资料又出入。 我负责， 我极当然系啦，你嘅言论唔通我负责？ 系啊，唔通我负责？ 你傻？ 哇！你哋而家就 当呢一样嘢系已经系 credit 咁 样。而家你哋就话出嚟解释。 节目里面你讲咩都得啊？系咪先？你讲啊，继续。 唔系嘅咩？ 你可以讲你自己嘅嘢咯。 而家呢个我拣呢首歌咧，都系我几喜欢听嘅一个女嘅节目主持嚟嘅。咁但系呢首歌咧，系后来我听翻先觉得好感触嘅，因为嗰阵时又系即系又系啲虽系啲感情上啦，呢首歌我好中意嘅，就叫做《微妙的三角》。 何嘉丽 系 啊， 好好听。 咁我仲可唔可以播何嘉丽啊？ 我知你拣咗上咗 你 头 碟 啊！ 众步情长中， 许多错爱，被爱时形成三个。你若然留意每一段情，看多了就醒觉。缘分碰上了，你不用忙，看恩怨上交错。若勉强结合，怎会开心？悲哀掩盖快乐。相爱要吻缘与份，每份情感有口播。让爱意再新生，友情从头赴汤，奇妙处境似在眼。纵步情场中许多错爱，被爱时形成三个。你若然留意每一段情，看多了就醒觉。缘分碰上了，你不用忘，看恩怨上交错。若勉强结合，怎会开心？悲哀掩盖快乐。相爱要吻缘与份，每份情感有口播。让爱意再新增，友情从头。 其实咧，何嘉丽呢一个选择咧，系微妙三个啦。佢呢个选择好容易撞嘅，因为咧佢太多咧歌曲啦。第一，我本来都咁个拣咧，佢同阿蛋嘅呢个无可奉告啦，呢、个都系好经典嘅、 经典啊， 小男人广播剧嘅主题曲啦。咁另外咧，我亦都本来我拣咗《伤心酒店》嘅，正如阿马小强讲，点解我拣《伤心酒店》？因为佢嗰个意境咧，我好中意，同埋嗰啲歌个 melody 真系好好听。咁、但系既然你播咗何嘉丽咧，咁我一阵我就改歌啦，我就唔播何嘉丽啦，咁样啦。 头先如果蔡枫华咧。我揀有另一 個，你本來都揀蔡枫華嘅 《煙外曉雲興》啊，我中意呢一首多過。 都有諗過揀呢 呢首歌，好好聽啊！同埋因為佢唔係好 hit 啊，同埋係廣播劇主題曲，但我覺得真係好好聽嘅。 嗯， 佢一個小説 係。咁希望大家都會中意我哋今日嘅揀嚟嘅即係 song choice 啦，係咪？咁啊，其實。都是我哋即系自己中意嘅歌咯， 啊、 可能话同一个歌手嘅好，可能有几首歌，其实好纠结嘅。 其实一定播唔晒。 你有冇试过系咁样啊？即系同一个咁样，可能你头先讲紧嘅就系话，即系啊，我又会中意呢只，会中意呢一只，咁你就会听完之后睇下啊，喺呢个时候嘅话，系边一只会比较受欢迎咧？咁样系啊，有时都要咧谂下嘅。好啦，咁一阵间会继续翻嚟啦。 爱好系列。 好啦，讲下今日天气先啦。27度气温，相对湿度72%嘅。今日天晴啦，吹和缓嘅东风，未来数天相当温暖。周末期间能见度较低，星期日晚上同埋星期一北风增强啦，气温显著下降嘅。除咗数天早晚清凉，天气干燥。不过其实咧呢、這个天气咧，正如我哋一路都讲啦，十一月咧其实呢个天气话清凉都已经未算系最， 都唔系冻。 都未冻嘅， 系啊，清凉啫， 系嘛， 着件薄褛， 系啦， 系啊。但系嚟紧嘅话，当然大家要小心啲啦。咁啊，除咗你话即系突然之间佢热热咗之后嘅话，跟住你话下个礼拜咧会系转好冻啦，可能系去到一个单位嘅数字啊。 同埋如果住喺呢个新界啊、新界北部啊，譬如约个住开啲地区咧，更加冻添啦， 嗬。 一早一晚咧，气温咧会落差比较大嘅，咁所以大家就小心身体噶啦。好啦，翻嚟风骚发人，今日除咗我哋有爱好系列之外咧，稍后咧仲会有呢一个 Doc Train。Eric 啊， 系冇错，我哋嘅 vet 啊吓， 系 啦， 兽医哥哥同我哋倾下偈嘅。好，先听12点新闻同埋财经消息。 少三个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报告又话关注中国的化学和生物项目以及技术进步。联合国气候峰会发表的报告指出，本年度煤炭和天然气排放量的增长比去年的下降幅度更加大。今年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会反弹至新型肺炎疫情爆发前的水平，而中国的碳排放占总量的三分一。英国广播公司引述英国政府报道，波兰、越南和智利等190个国家在气候峰会上承诺减少使用化石燃料，不过包括中国、美国、澳洲和印度在内的碳排放大国未有签署承诺停止对国内外新燃煤发电的投资。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相当温暖，周末期间能见度较低。星期日晚和星期一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随后几日早晚清凉，天气干燥。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81点，升56点，总成交金额649.2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1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40点，升17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76.6，升7.6；美团283.8，升6.8；药明生物102.9，跌7.3；比亚迪股份311.2，升18.4；阿里巴巴164元，升3.4；保利协鑫能源3.01，升2.8；盈富基金25.2，升4仙；李宁89.9，升2.6；中国平安54.7，跌1.05；安达体育123.2，升1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3，英镑10.634，瑞士法郎8.532，澳元5.803，加元6.279，新西兰元5.569，欧元9.0243，每百日元对港元6.8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161。日经平均指数报29,729点，升208点。港金现价报16,490元，跌6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75.17美元，卖出1,775.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马会大楼对出就车多。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龙尾，喺七咸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咯。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沙路来回方向，近住泥涌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咧去马鞍山方向啦，特别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雅窑头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长沙环、薄扶林道碧丽道口中环、龙翔道天马苑来回、粉岭落叶路安乐村大埔、沙头角公路皇后山桥面粉岭、神奇道迪恩湖方向迪士尼、元朗公路黎维格恩平屯门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3-0-6-2-4-7-0-0 睇住，应该系2-3-3-1-2-3-3-4。 咦，呢、這个咪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热线电话2-3-3-1-2-3-3-4。 喺呢度，人人都可以开麦。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7、38季接受申请，截止日期12月2日下昼5:30。 你嘅广播平台，你嘅开麦机会， 详情请浏览 cibs.rthk.hk。Anyone can go on air。 家“十四五”政策下，掌握机遇，发展未来。 每个星期为你访问企业翘楚。今个星期请嚟香港中华厂商会联合会会长史立德、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查毅超讨论一下商会如何协助香港企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主持李灿荣，企划未来，逢星期六晚上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好啦，今日爱好系列咧就系讲呢个 DJ 歌手啦。咁样，蔡枫华咧虽然咧即系我都有认识有接触啦，但系就唔算好多嘅。咁、啊，嗰阵时系啦。咁但系讲翻而家落嚟介绍呢一位歌手咧，或者 DJ 啦吓，就唔单止接触好多，甚至咧佢有一段时间佢嘅节目，希望唔系。 点解希望唔系啊？ 因为系。 系咁咧，因为佢男歌手嘛， 哦， 都冇所谓啦， 个人歌啫，系啊，好啦，咁因为咧嗰阵时咧，我亦都系 produce 佢嘅节目嘅， 你可唔可以介绍多少少，等我哋估啊？ 嗯，呢、這个歌手咧，即系佢 靓唔靓仔？ 个个都靓仔噶，喺我眼中，你都好靓仔噶，其实你 咁又 做咩就假啦？做咩要成件事？ 做咩要咁一声嘅？如果你咁样都叫靓仔嘅话，咁根本冇坏人啦，系咪？ 我都好唔满意，我都好唔满意。 系啊，我哋好难估啫。 唔系咯，咁求其嘅，你唔讲你咪算咯。 呢个歌手好特别，佢以前咧本身系一个 DJ， 不过呢个 DJ 咧佢就系做英文台 嘅。呢个 DJ 本身做英文台 ，Uncle Ray。 佢做英文台，后来咧就转咗嚟做中文台嘅二台。 咁劲， 英文台 其实我觉得有两个都系咁嘅。 陈友， 你知唔知噶？系啊系啊，有一位就系做播啲艺术歌曲，嗰位叫洪朝峰。 系啊系啊系，佢唱艺术歌曲好好。 佢系艺术歌曲起，即系佢起，即系最初系艺术歌曲嘅。 系啊， 呢一位 刮目相看啊！ 呢一位 DJ 歌手咧，就佢以前都系做英文台，甚至好似有匹须添。有个小胡子， 叶汉良， 梗唔系啦。叶汉良边算系 DJ 歌手？佢 林子祥， 佢系 DJ 填词人， 好有数。 我估林子祥 系啊。嗱，咁啦，好啦，佢曾经唱过一只电视剧主题曲叫《剑仙李白》，你知唔知啊？ 剑仙李白， 你唔知啊？ 我放弃。 项正村，哇！ 吓，表哥， 佢就系 黄海芹。 王海芹曾经唱《剑仙李白》， 唔好玩啊！ 真系唔知道啊？ 点解你唔播嗰只咧？《剑仙李白》我想听， 我都想听啊！ 系啊， 呢只叫做《伤感的恋人》，Chris。 风中雨点沾湿了身，长夜已降临，延续了苦困，不知道原因。只想再等，然后你飘至，仍带来伤感，窒息了意，满脑疑问，颤抖中亲吻，凝望你转身，不追究原因，慨叹缘分，然后你飘远。投入谁的心？冷风一般的你，没法让我亲近。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热恋着你的心，哪可以封锁你？ 愿你待我认真。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就算夜里风吹凛凛。知道原因，只想再等，然后你飘至，仍带来伤感，挤熄了烟，满脑疑问，颤抖中亲吻，凝望你转身，不追究原因，慨叹缘分，然后你飘。投入谁的心？冷风一般的你，没法让我亲近。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燃暖着你的心。那可以封锁你，愿你待我认真。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就算夜里风吹。冷冷冷风一般的你，没法让我亲近。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燃暖着你的心。哪可以封锁你，愿你待我认真。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就算夜里风吹冷冷。 好啦，讲多少资料啦，因为大家对呢一个剑仙李白有兴趣呢，其实 YouTube 都有佢嘅。 我有兴趣。 同埋 MV 嘅。你剑仙李白呢，就係呢一个丽的电视嘅一个旧嘅。 武侠剧。 武侠剧。 我估下。 李白系剑仙嚟嘅咩？ 冇所谓。 使乜估啫，头先咪睇到囉。 加啲 drama 啦。係啦。1983年亚洲电视根据唐代诗人李白一生呢为创作蓝本。结合一啲野史。即系未必系真嘅啦，咁加落去啦，系啦，咁啊唱主题曲咧就黄海芹唱，亦都系 Chris 第一次演唱电视剧嘅主题曲。 点会揾佢啊？好奇怪，我都觉得系咪？ 知道啊， 系一个外国人嚟噶嘛，佢系好啦。跟住落嚟咧，我要介绍嘅呢一首嘅歌曲咧，我都觉得有一次，如果阿大佬仲记得咧，佢访问咗我哋，先至知道嘅就系有一啲嘅故事，原来咧系摆咗喺个心里面咧，好耐都冇讲。 佢访问我哋， 佢访问我哋两个。一起訪問我哋嘅， 佢呢個歌手 係呢一位嘅 DJ 歌手，我哋都識嘅，佢係 DJ 嚟嘅，亦都喺呢一度嘅。跟住 收 尾喺嗰次嘅訪問當中嘅話咧，唔係喺呢個訪問當中嘅話咧，都唔係最近嘅事嚟噶啦。咁佢就喺度講緊嘅就係話喺當時知道我加入咗香港電台咧，其實佢好驚。 哦，林珊珊，林珊珊， 有人同佢讲就你死啦， 喺电视剧啊，电视部嗰个节目， 林 珊珊， 佢就话有一个好似你嘅人啊，加入咗个电台度啦，跟住啊，有咁样去顶替你啊，咁样，佢唔讲俾我听嘅话，我系完全唔知道有一啲咁样嘅故仔嘅。但系其实咧，我对于佢嚟讲嘅话咧，其实我系好欣赏嘅。但系欣赏之余嘅话咧，亦都有啲妒忌嘅。我记得我曾经有讲过， 佢条脑易行咩？你觉得？ 唔系，我系觉得佢就喺当时佢真系好。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啦， 咪就系条佬易行咯。 但 即系好似一入嚟个都已经好中意佢啊，好锡佢啊， 可以咁讲。 跟住做节目好红啊，唱啲歌又好红啊。 但系我唔系妒忌佢呢个位置，即系我系妒忌佢嘅就系，即系觉得佢哇，佢真系好红啊！我记得系有一次嘅就系我哋系喺大专会堂搞咗有一个 show 咧，咁就系陈庆佳先生做呢一个嘅编剧， 即系小男人周记 嘅改位编剧。咁跟住咧就系搞咗有一个叫做初恋五重奏，哇！佢嗰阵时真系红到咧，嗌每一个出嚟嘅时候，其实基本上大家都有好多掌声啦。咁当然嗌你嚟入去嘅时候嘅话咧，系冇掌声啦。咁点知系到 冇咩？ 冇啊！ 真系 系压着冇声。 因为嗰阵时你系啱出道， 我又唔系就系因为我唔系初出道。咁而家喺嗰扎人当中，我又 有邊啲人呢？有林憶蓮啦，有林珊珊啦，有爆翠薇啦，有我啦，我好似隱約記得，唔知有冇陳慧嫻，不過好似係冇嘅。咁總之嘅就係逐個逐個。 咁叫初戀五重奏啫，五 個 女仔， 五個女仔係啦。咁喺學校裏面嘅， 紅豆沙姐姐 非常紅，啱唔啱？咁所以每出嗌出嚟嘅時候，哇，係真震動嘅。咁係我出嚟嘅時候嘅話咧，係冇乜聲氣咯。 你自己嗌嘛，好嘢！你嚟啊！你自己嗌嘛，係咪先？ 我做唔出。 我早啲識你啊！我做得出啊！呢啲 真係好慘。點解之後就再嗌林珊珊出嚟嗰陣時候咧？哇！啲人咧係全部咧全場起哄。咁我就會覺得我就咁真係好啦。如果可以林珊珊咁受歡迎就好啦。咁樣我記得嗰陣時候係有啲咁樣嘅睇法咯。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佢紅係一定有佢嘅原因嘅。即係做嘅電台節目好受歡迎啦，唱歌好聽啦。咁之後 可愛啦， 亦都好可愛啦，個人亦都好好啦。所以我今日揀嚟嘅呢一首歌曲嘅話，我覺得係好開心，一次過能夠滿足你兩個願望嘅，因為係一首合唱嘅歌曲。除咗會有呢個 DJ 歌手林珊珊之外嘅話，當然咧亦都佢好中意嘅陳百強先生有呢一首《再見 Poppy Love》。 柔情萬縷，竟分不了先後。情如獨奏，使我默然放手，請放手。但我心裏頭卻說不過，心裏面疑惑，這是抉擇時候。从来没有讲出心爱的话，从来没有渴望热情永久可永久，但你心里头却放不了，将快乐忘掉，甘牺牲站门后，情不禁地眼泪流。说不过，心里面疑惑，这是抉择时候。从来没有讲出心爱的话，从来没有渴望热情永久可永久，但你心里头却放不了，将快乐忘掉，甘牺牲站门后。地眼泪流，忘掉你谁能接受？如今放手，无言退后，仍得向中，别貌镇定来避免，共抱头痛哭难放手。凝望你含情眼眸，如今记起情怀已久，流水记忆淡淡过后，心再没有恨愁。 林珊珊、陳百強合作嘅呢一首嘅《再見 Puppy Love》啦，我想講少少嘢啫，就代表兩位拍檔嚇。我哋今日選擇嘅歌曲唔代表我哋覺得其他歌曲唔好聽，或者唔代表其他歌唔係我哋心愛。不過時間有限，我哋每一次都好痛苦，來來回回拉腳，不停諗啊，不如呢只啦，呢只啦，呢只。就算同一個 DJ 歌手咧，我哋可能都有幾隻想揀，譬如話佢係微妙的三角啊，我又想揀呢個傷心酒店啊， 無 可奉告，一定播唔曬。咁所以有啲人就話：咦，點解唔播 Albert O 啊？咁經典，冇錯 ，Albert 真係好經典。亦都系我哋嘅 DJ 歌手嘅鼻祖啊！ 我有啊， 系啦，咁但系我哋未播晒嘅，同埋咧真系 就有啲我哋可能會滄海遺珠播唔到，都唔定咁啊！講聲唔好意思。 唔緊要啊，若果係嘅話，我哋咪就係再重辦一次咯。 或者 再重辦嘅就係你哋話俾我哋聽，你哋想聽啲咩歌？ 哦，都好啊， 係咪啊？都可以咁樣噶。 聽日點唱時間可唔可以咁？ 冇所謂， 都得係嘛？好嘅，好，不如馬小強先 嚟。 嗱，呢一個咧，我頭先講咧，我係收音機精嚟嘅，我其實由商台嗰時聽起嘅，嗰陣時咧就佢哋嗰個叫做年青人時間，我唔知你有冇聽過？ 有。 余真 年青人時間，年青人時間， 你 首歌嘅我本嚟係啊主題曲， 真係假㗎？ 係喎，係 真 係 叫年青人時間， 就係真係叫年青人時間。 嗱嗰陣時咧，我中意聽啊余真嘅，因為咧佢一句快樂嘅咒語。嗰陣時咧，佢主持一個環節嘅，就每次都送一張唱片嘅。我成日都寄信去嘅，每次都寄，每次都抽唔到我嘅。佢有一個快樂嘅咒語，我而家 自己張相上佢冇讀你嘅嘢， 係啊，哇！每一次都 嚇親，掉咗， 直接攞手指黏俾佢抌咗。佢嗰個快樂咒語咧，佢就係遲遲出出，遲遲出遲出。我做乜嘢啊？嗱，我都话快乐的咒语啊！ 即系呢个快乐咒语由你讲出嚟咧， 系啊， 好 系一个怨咒嘛， 系啊， 怨咒。我咁俾心机喺度，迟迟插插咧， 剪出嚟就精过， 好似剪肠粉嗰啲声，迟迟 唔系你真系有机会问下佢啊，系啊， 嗰时会唔会笑啊？你听到 唔系？我听到，我觉得 即系若果而家你讲翻。 咁你嘅法律咒语咩？傻傻更更傻傻更， 我冇法律咒语嘅。咁嗰次系真系好开心。我认真讲，你哋咁样嘅态度。 Design the music， 你会入脑啊？你小心 点啊 ！Design the music， 冇嘢啦，我讲正经咧。我依家拣汤定珠先生嘅。 哇！ 汤定珠先生噶， 人 在生都有用，点解会 人在社会中 咁多嘢就系帮汤 定珠，都唔关汤定珠。 我喺度讲嘅迟迟插插，你哋喺度骚扰我。虽则远景似梦路，亦争取机会碰一碰。寻理想不怕挨穷。你要坚决大步冲，遇着挫败从头干，总之不通想到通。各有各的好处，你欠聪敏就用功，就是做到几辛苦，始终都不放松。谁怕他左困匆匆，你有主意样样通，就是胜负明了了，走底终点都要冲。纵胜了一千次，偶尔出错就落空，步步完美都小心，攀得高失得痛。人在社会迟迟出出我都话怨咒噶啦，汤静川都走啊！ 点解汤静川唱咗会停咗嘅？ 我唔知啊，冇关。 你讲埋你个古仔，点解会由迟迟出出迟迟出，只要变咗嘅就系话会拣咗呢一首年青人时间咧？ 因为嗰时 我迟迟出出迟迟出来自年青人。 迟迟出出迟迟出系我最中意的。 咁关呢个咩事啊？ 我未讲 年青人时间。 系同埋，我好唔开心，我见到你两个咁样嘅。 汤静珠话唱唱都唔想同你唱。喂，卢平观众有一位好份量重嘅，就系 曾 卢德，我哋迟迟出完啫，吓， 好辛苦。 其实我 cut 咗佢， 系啦，我系你都 good job， 做得好， 我又得， 唔关汤应专事， 系啊，唔好以为我哋有啲咩私心， 少少啦，好，那一天，我哋有曾卢德同埋卢平， 我哋一齐唱。 再见旧友，感触万千。旧日笑声，似在眼前。聚聚往日旧情意，问问抱负与心愿。世界在转，星光在闪，万物也适应之意。

恒生指数报25092点，升67点，总成交金额65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1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40点，升1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6.6，升7.6；美团284蚊，升7蚊；药明生物102.5，跌7.7；比亚迪股份311.8，升19蚊；阿里巴巴164.2，升3.6；保利协鑫能源3.04，升3.1；盈富基金25.2，升6仙；李宁89.95，升2.65；中国平安54.75，跌1蚊；安达体育123蚊，升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3，日元114.21，瑞士法郎0.912，加元1.24，人民币6.394，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4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日经平均指数报19749点，升228点。港金现价报1649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3.69美元，卖出1775.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每一个人都想香港变得更好，喺各方面不断进步。我哋需要热爱国家同香港嘅你，一齐去实现呢个目标。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投票日，提名期为10月30日至11月12日，表格可以去选举事务处同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或者上 elections.gov.hk 下载，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Hilbert， 我知道你今天考了刮刮机之后第一次揸，我特登啊带埋灯牌嚟支持你噶。 莫莉，谢谢你的应援啊！不过咧，你都系俾我专心揸部机先啦，因为操作呢一类负荷物移动机械系要好认真噶。阿斯芬斯芬，麻烦你帮我拖翻阿莫莉出去先啦。 好啊 ，Hilbert， 想知道多啲嘅话，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嘉宾有佢。 小心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工友安全，老板都会放心晒。我系 Hilbert 胡鸿钧。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真，我已经不是一个寂寞的心了，我现在是一个快活的人。快活很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呢。讲开小朋友，我细细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的了，我梗是支持风骚快活人啦。钟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都咪饮。 Cheers！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每个礼拜四嘅话，我哋都会有 Doctor Eric。 哇，你好 ，Eric 医生你好， 系啦。嗯，好啊 ，Doctor Eric 啊，其实咧，我哋今日话题先都预告咗少少啦，咁样。其实咧，嗱，养宠物咧系一个爱心嘅行为，不过咧喺做嘅时候咧，可能都会有啲嘢我都要留意嘅。咁啊，今日我哋想喺翻咧主人同诶宠物嗰种嘅卫生啦，因为我睇到 亲密程度 吓，咁、所以今日问下翻Doctor Eric， 你自己咧会唔会揽啲宠物上床瞓啦，或者同佢哋锡锡啊、嘴嘴啊，即系你会唔会有呢啲 intimate 嘅行为？ 哦，绝对会，绝对会，我成日都俾我只狗啊舐噶，舐块面。添噶， 系 啊，我3岁细路仔我都俾佢舐噶，不过有我哋会即系基本卫生啦，梗系啊，即系舐完我哋即系如果特别细蚊仔，我哋会同佢洗面啦，大人都可以啦。咁样就不过咧，如果一个细蚊仔健康冇事嘅，抵抗力 OK 嘅，或者大人都好啦，佢皮肤冇损嘅，同埋尽量唔好俾佢舐你个黏膜啦，即系你个嘴入边啊或者眼啊咁样咧， 即系唔可以锡咯， 唔可以舐个黏膜喺只边度。 大佬，我都唔知咩叫舐个黏膜， 黏膜 阿马超强黏膜喺边嘅？ 你红色嗰啲位啦，即系你噶， 我红色 嗰啲，你 讲 大肉嗰啲啊？ 例如讲越含糊，我唔知边个位叫红色位嘅、啊、大佬，马超强好多、啊。 大家唔好介意，因为都听 Eric 啲中文唔好，所以佢 马超强你有好多位红色， 好多位红色，例如 咧，例如 话俾你听。 嗱，呢啲陷阱我过上多年踩过噶啦，我唔会再踩噶啦。 系你自己讲噶，唔系咪陷阱你踩？咁你话舐个黏膜，我都唔知咩叫舐个黏膜。你同任何人，你同任何人讲，人哋唔会明你讲咩，多得 系啦。同埋唔系你黏膜两个字讲快啲，黏膜咁样嘛，你 都唔会明噶。边层黏膜啊？你话唔舐个嘴，我明；你唔好舐个鼻，我明。但系唔好舐我个黏膜。我系唔明，对唔住，我冇读 biology 好耐啦，我亦都唔明白边处系黏膜啊，黏咩黏咩？ 系啊， 边 啲红色嘅地方？ 咩红色嘅地方？ 系啊， 哎，真系 惊啊！咦，得到 Eric 你曳啊你， 曳啊你， 鬼马啦你，好，即系唔好舐， 唔好俾佢舐个黏膜。 系啦，仲有咩留意啊？ 即系唔好同佢 kiss。 好聚聚， 系啦系啦，其实诶个危险系即系唔系冇，不过系少到冇咩意思嘅。其实 哦，即系如果你话舐舐下面啊呢啲咁样，你可以洗得嘅地方就会比较好啲。 唔好有伤口， 嗯， 系啦。但系 Dr. Eric 嗱，去翻咧，点解我会有今日呢个话题咧？我头先都 send 咗个新闻俾你睇啦，话有个嗰啲宠物嘅主人嘅小朋友咧，怀疑成日同啲狗仔玩得亲密得滞，咁跟住咧就惹咗啲唔知咩虫咧个眼睫毛嗰度。呢啲 case 多唔多？你有冇见过香港？ 哦，呢啲又系唔系新闻嘅新闻嚟嘅？ 系啊， 其实基本上咧，佢嗰种佢嗰、那个访问讲嗰种系一种我哋叫毛囊虫啦，有两种嘅，不过就两种都类似啦。其实呢毛囊虫有一个特别嘅特征咧，就基本上佢哋系英文叫 species specific， 即系一定系感染嗰一个品种嘅啫。 嗯， 所以咧佢其实唔会跳去人嗰度嘅。不过咧有都可以咬你嘅，因为佢哋可能话荡失路咁样，或者你嗰只嘅小狗仔有好多呢种虫啦。不过咧，如果人感染，好似佢个 case， 其实佢嗰医生唔需要医佢噶啦，差唔多。 点解啊？ 基本上佢因为 自己会好噶， 系咪系会自己会好嘅？因为佢嗰只虫唔可以喺你嗰度繁殖或生，即系生存嘅，所以佢会自己好嘅。基本上， 因为头先你讲就系呢一种虫嗰个系针对住嘅就系某种嘅species 嘛，系咪个品种啊嘛？咁即系其实而家人感染到我就唔会有事啦。 系啦，人嗰啲又会感染个狗，人都有呢啲个。 哦，人都有，系咪喺个黏膜度？ 又系 喺红色嘅地方，喺啲红色嘅地方， 毛毛嘅地方唔讲， 毛毛嘅地方啊， 喺 毛毛嘅地方， 哦， 即系啲毛囊嘅位置， 即系眼睫毛 啊，系啦，微生物嚟嘅，不过系喺你嗰啲毛囊下边皮肤住嘅。 嗱 ，Doctor Eric 啊，好耐以前咧，咁试过咧买只猫仔翻嚟啦，咁样，咁啊见到佢成日找，又开始甩毛啊，即系甩毛，咁即系皮肤病啦。 鬼剃头， 咁啊就睇兽医咧，佢当时嘅兽医就话。哦，呢啲我唔记得系咪啊？嗱，好似系金钱线。佢话咧呢啲会传染埋人类啊。咁所以如果你抱完只猫，你只拗你个头咧，你个头就好似咁甩毛啦咁样，系咪啊？ 人就唔甩毛嘅，所以就唔关 毛发毛发啊嘛，头发咁解。 真菌咧，其實係一個無處不在嘅嘢嚟嘅，所以又唔使太憂慮，都係要你抵抗力有問題嘅。不過好多 B B 貓狗都會有嘅，咁樣就人感染就一笪紅色，去睇醫生搽啲藥膏就一般都會好翻噶啦。Unless 係為一個情況，我諗人類或者有啲危險，就如果你屋企有個譬如好病啊、化療緊啦、艾滋病患者啊呢啲 case 咧，就要小心啲啦。不過咧，就如果一般人咧個抵抗力 O、OK, K， 其實都要爆皮膚嘅，又好似頭先舐面嗰度咁樣嘅，所以。如果你的皮肤没有损其实都感染不到你的正常地。 其实多得如果我们真带一只新的宠物回家、是不是理论上应该跟他做所有这些 medical check， 包括皮肤或者是等等等等，是不是？ OK， 头先又我认为永远都不用太担心，你做了基本的事就可以了。头先讲的东西其实正常都不会影响你的，所以那些不用太忧虑，有的时候才应付都很小事的。不过有些事应该做了，譬如有我们人呢其实有一个共存的跟宠物同一个 病咧就係、是、寄生蟲， 嗯、 即係腸胃嗰啲寄生蟲， 嗯、 特別細蚊仔咧胃口差啲，衛生差啲咧，唔識洗手擺入口咧，嗰啲蟲係一樣嘅。所以點解去？譬如我都建議日日去換貓砂兜嘅，咁、 嗯、 就唔止係臭啊咁樣啦。其實嗰度都可以生，即係嗰啲寄生蟲可以嗰度生長。 因為我冇換，我冇每日換，每日換 鏟咗佢啫， 我淨係鏟咗啲污糟嘢咋。 係啦，係一般而家都可以，總之黐埋一嚿嗰啲就鏟走佢啦。因為唔止咁樣啦，加埋佢發臭嗰啲ammonia 啦 ，ammonia 啦，就會即係會你會影響你嘅你黏膜啦嚇，眼啊鼻啊咁樣。 自己都笑啊， 係啊， 自己都 正經少少啦， 你唔笑咪好咯，你笑就曳曳啦。OK， 哦，即係其實係嗰啲嘢嘅話，都會影響到我哋嘅即係人嘅，即係個主人嘅。所以其實呢一樣嘢，我就都係一個好嘅習慣啦，係嘛？即 係 有嗰啲嘢就要清咗佢。 其實人類同狗咧喺即係係有3万年歷史噶啦。佢第一次即係喺一個墳墓入邊揾到一隻狗同埋兩個人一齊棍啦，係喺波恩喺德國咧就即係3万年歷史噶啦。所以人類同狗咧特別係一個好多年嘅相處，所以好少傳染病對俾對方嘅。 其實咧好耐以前咧，當我冇養狗多年啦，咁樣終於有一次咧就忍唔住行個寵物店啊，又係嗰啲啦。哎呀，忍唔住養見到好可愛。咁就買咗只狗仔，咁但 係 由嗰日開始咧，就嗰個寵物店嗰個人教我咧，就話、可能因為我嗰陣時啱啱養翻狗咧，特別緊張啦、就有一種佢話咧，貨狗嘅消毒藥水要混和埋喺人嘅消毒藥水嘅洗地，一用埋嗰只先可以防到狗嘅菌，因為你佢你日日咧行出街，你踩翻入嚟屋企，咁可能帶咗啲狗瘟菌入嚟、所以用一隻針對狗瘟或者針對狗嘅腸道病嘅消毒藥水，咁嚟我哋拖地先好嘅咁。系咪真系需要去咁嚴謹啊？ 冇呢啲係擺咗明無知嘅啫。佢 想 sell 嘢，想叫我買多啲。 我對人個唔係黑心啦，我相信佢真係信佢講嘅嘢啦。不過咧，就基本上係無聊嘅菌就一樣嘅啫。所以一比九啊九，一般嚟講都喺環境殺到菌噶啦。貓同人同埋雀仔咩菌都一樣嘅啫，都係類似嘅朋友嚟嘅，都係 bacteria。所以又唔使特登買嘢嘅。我成日都見啲客咧嚟到睇醫生嘅，打一句：哎呀，我查到啲神仙水啊咁樣啦嚇，咁、我就真係切咗到領頭就話係有人買任何嘢話係神仙水都知道佢呃緊你啦。 OK， 同埋咧頭先你提到雀仔咧，我又聽過咧狗仔同雀仔有啲菌咧係會互相，即係總之唔係咁好嘅，即係總之唔好俾佢哋接近啊，係咪？即係狗唔好接近雀啊。 全部雀仔同埋雀仔同埋蜥蜴咧，佢正常个肠入边咧，即系大小二便咧，会有三门自强菌嘅。咁咧就不过唔似猫狗人啦，人我哋正常唔会有我哋好多时会病得好犀利啦。所以咧，佢哋正常都会有啲嘅，即系唔多，唔会引致病喺佢身上。不过，所以点解我哋譬如食鸡要好小心啊？要煮熟佢，唔似牛同埋乜嘢，系因为呢样嘢嘅。所以咧，其實就雀仔嗰啲便便啊，啲狗仔去接觸啊，佢又舐地下，咁佢可以引致佢感染三門氏菌咁啊，就食物中毒咁。 咁人咧，如果人，因為我有養雀仔啊，怕唔怕？ 我屋企有隻蜥蜴噶，我好小心噶，掂完佢一定去洗手噶，因為佢由地心吸力比較低啦，個肚腩神都瀨瀨，即係會染 拖地 污糟嘢啦，係啦，所以就洗乾淨佢，我先搞佢，咁樣就搞完佢一定洗手。 咁蜥蜴嗰啲使唔使沖涼噶？我想問啊。 会佢好中意噶，我只就系即系 sort of 半户外地方养啦，咁样就射水噶，咁佢好夏天不知几爽啊！ 你讲紧嘅就系佢啲粪便啦，定系其实跟佢身上面可能都会有呢？ 系便系啊，身上面佢会有粪便啫。 咁即系其实猫狗宠物所有嘅粪便都要小心处理， 系 咪啊？ 系 人都系啦， 因为带嚟异味啦，或者系会令到地污糟，同埋如果有细路仔，头先多多 Eric 讲咗，佢会周地摸啊，周地攞啲嚟食，就更加要小心，系咪？ 知道。 好多谢晒， 多 谢 晒， 多谢。OK， 多谢晒。好啦，咁啊，下一次咧再倾下其他话题，冇错，今日差唔多。翻嚟我哋就会有即安剧嘅，咁啊听日10点半再见大家啦噃， 准时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几时到我噶？ 喂 ，Hubert， 你做咩喺度唉声叹气啊？ 莫莉啊，你知唔知几时先会轮到我啊？ 轮到你啲乜嘢啊？系咪讲紧你几时放饭啊？差唔多啦，我哋一点钟嘅时候就可以食饭噶咯。 我唔系讲食饭啊，我系话你知唔知几时轮到我可以落场操作一次挖掘机啊？ 哦，我仲以为你讲紧啲乜嘢添。 我咁俾心机，咁努力考个牌翻嚟，为咗啲咩啊？我仲要一次就考咗个牌啦，点解啲师傅仲系唔肯俾我操作一次挖掘机噶？嗱，你话啦，师傅系咪针对我先，所以先唔肯俾机会我啊？ 喂 ，Hubert 啊，你问题一条难过一条，我唔识答你啊！ 唉，唔问你啦，我直接去问清楚师傅。 喂喂喂，等阵先啦 ，Hubert， 喂。 入嚟啊， 师傅。 喂喂 ，Hubert， 你冷静啲先啦。喂， Hubert， 莫莉唔去食饭嘅，搵我有事啊？ 师傅，我哋一阵间一点钟嘅时候就出去食饭噶啦。其实我就冇嘢搵你嘅。 系师傅啊，我有嘢想搵你。 哦，入嚟坐低讲啊。 喂，咁不如我唔阻你两个啦，我出翻去先啦。 阿莫莉，你都入埋嚟啊！你冇事揾我啫，啱啱我有事揾你。 吓，师傅，咁不如我转头先入嚟揾你啊，好唔好啊？ 阿 Hubert 啊，你讲先。嗱，我见你啊气来气喘咁，一定有啲好重要嘅事嚟揾我倾嘅，系咪？ 系啊，师傅，我想知点解。 啊，师傅 ，Hubert 想知点解你咁晏都唔去食饭啊？ 我啊预备出去食噶啦。 莫莉啊！你做乜嘢阻住我问师傅啊？ 我想你冷静啲先啊，冲动啊对解决问题冇帮助噶。 喂喂喂，你两个系有事揾我倾啊，咁就唔好你哋两个自己倾噶啦嘛，系嘛？阿 Hubert， 你讲先。 好啊，师傅，我想问点解我考咗个挖掘机牌咁耐，你都唔俾我揸一次部机呢？ Hubert。你知道操作呢类负荷物移动机械是要好认真的，一不小心就可以引致好严重的意外，包括机身翻侧啊、堕坑、撞伤，又或者是压死附近的工友等等的。 师傅啊，这些事我怎会不知道啊？我仲知道呢啲意外系因为缺乏负荷物移动机械操作嘅安全工作制度，机械嘅维修保养欠佳，操作员嘅训练不足，同埋工友对安全措施欠缺认识等等啊嘛。 喂 ，Hubert。即系开工安全咧，就系记住呢啲意外成因系唔够噶。即系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之前或者途中，都仲有好多嘢要注意噶。你系咪绝对清楚先？ 我梗系绝对清楚啦，我发梦都识噏翻出嚟啊！ 咁熟，咁要讲嚟听下啦。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之前有啲咩要注意啊？ 要确保人车分隔。然后制定车辆管制和车速限制，确保操作员视线无阻嘛。 如果操作员的视线真的有阻碍，那应该要怎么解决，你又知不知道？ 我当然知道了，可以设置一些倒车镜或者是闭路电视。总之操作员坐在负荷物移动机械上面，就一定要确保四面八方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对的，如果工作范围里面有一些危险的路堤、挖掘工程、又或者是坑槽边缘，咁又有冇啲咩特别嘢需要做啊？ 有，需要加设围栏同埋警告告示。 咁 Hubert 再问你啦，如果有另一种情况，都系需要加设警告告示嘅，咁你知唔知系啲乜嘢先？ 当要喺架空电线附近工作，同样需要加设龙门架同埋警告告示。仲有要安排地盘交通同埋信号管理，例如提供闪灯或者旗号俾负荷物移动机械同埋其他车辆，提供反光衣同埋制定通讯方法协助工友。 咁你启动部负荷物移动机械之前，会检查所有嘅操控系统，确保运作正常先至会开工。 阿莫莉啊，呢啲基本嘢梗系会做啦。嗱，顺带一提，所有负荷物移动机械都必须定期由合资格人士进行维修保养同埋检验，确保佢哋系能够安全运作嘅。 好啦，嗱，当你顺利坐咗上嗰架挖掘机上面开始工作啦吓，咁操作嘅时候又有啲乜嘢要注意？ 喺驾驶途中，操作员必须留喺座位，同埋要扣好安全带。当引擎仍然启动嘅时候，绝对系唔可以离开噶。 嗱，万一开开下工，发现有视线受到阻碍嘅情况出现，你会点解决？ 应该找监工提供指挥信号，如果没有的话呢，就应该即刻停止工作，不要再继续操作机械了。 还有 Hubert， 你要记得、哦、不止视线受阻是不应该操作，甚至乎、啊、在潮湿、啊、落雨、啊、照明不足或者密闭的地方都不应该操作机械的。 阿莫莉啊，这些我当然记得啦，我还记得做完晒嘢要尽量将机械泊在平坦的地方，要确保负配机件或者工作部件全部降落翻晒喺地面啊嘛。 嗯，见你咁熟，样样都有问必答，咁我一阵间都放心俾你坐上架挖掘机上面嘅。 吓、啊，师傅，你讲咩话？ 师傅话一阵间俾你操作嗰部挖掘机啊。 真噶？师傅咁突然嘅？ 我头先以为你哋出咗去食饭，咁啊谂住叫莫莉通知你，啊点知你自己气冲冲啊走嚟揾我啫嘛。你而家开心晒啦，梦想成真啦噃！ 吓、啊，真系噶，我得唔得噶？我惊咧，我有嘢未够熟、啊。师傅啊，我真系得噶。如果我唔得咁点啊？ 点啊 ，Hubert， 你系靓仔啫，但系你个人都唔使咁得意啊！唔俾你做，你又话人哋针对你；俾你去做啦，你又话惊自己唔得。其实你做唔做噶？ 小心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工友安全，老板就会放心晒。我是胡鸿钧。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同行有你多好。